两宗在内蒙古，一宗在天津，没有新增死亡病例。上海新增一宗疑似病例，再多五名无症状感染者。全国累积病例有83046宗，4634人死亡，78000多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84点，升231点，总成交金额34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2943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07点，升2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0.8升7蚊，中芯国际18.8跌6毫4，美团点评154.3升2.8，阿里巴巴216.6升4.2，永达汽车8.8毫1跌1毫半，友邦保险74.2冇升跌，盈富基金25.7升2毫6，建设银行6.4毫4升1毫，中国平安82.8毫半升6毫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7，瑞士法郎8.149，澳元5.397，加元5.783，新西兰元5.052，欧元8.7918。每百日元兑港元7.19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91.347。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9点，升28点。港金现价报15860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24美元，卖出1717.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啊，咁较早前啦，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一带咧仲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丁九桥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慢线上丁九桥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豪景花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东区走廊西行落中环近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着九龙城回旋处繁忙，车龙就在富豪东方酒店，丽景山路来回方向近着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系甜淡情怀嘅潘芳芳，夏天已经大摇大摆到咗啦。为你们推荐一首我认为很有夏天气息的歌曲，我会揀 Chad Stewart 和 Jeremy Clyde 的 A Summer Song， 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应该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 Summer Song。 Trees swaying in the summer breeze， 逢 逢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潘芳芳主持的《恬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并不是只鹰，亦都不是鸡，我是一只神鸟啊！我叫不得了啊 ，Tony！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去到 rj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啦！ 机会咁难得，仲唔即刻？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啦，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些人可以， 但是我们做不到， 我们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其实为什么我们要分开三次讲那么多呢？ 喂，人家的铺排是这样的， 为了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喎， 顺服不老的黑夜炮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早晨 啊，做咩今日桂花田你咁pure 啊，咁纯啊，咁样啊， 31度热咯， 我热哦， 系啊，夏天已经系咩啊， 悄悄地， 唔系啊， 大摇大摆啊，所以我哋吹啦，形容几开心啊，系咯， 形容得几好啊，我哋啊系， 我哋仲发挥咗好多无穷嘅想象咧， 系啦， 如果夏天系大摇大摆咁走埋嚟嘅话，咁譬如话冬天啊、秋天啊，点样 咧？已经唔记得咗啲。 我记得秋天，我话通常都系读书嘅时候会用悄悄的已经嚟咗啦， 系啦，害羞的走进来， 系啦。冬天咧，我就觉得成日都系唔小心俾人哋 skip 咗啊，系冇嚟到。 我觉得如果要形容咧，冬天就像桂花田的少女时代， 哦，从冇出现， 从未出现，离家出走，系啦，间唔时翻嚟一转，系啦，应该系咁样嘅， 系啦， 系啦。春天咧就似豪仔的运程， 即系 湿湿滞滞的走过来，咁、哎、 大家利是啊？ 系啊，冇啊， 所以冇错啊， 似你啲运程、 啊， 系 啊，冇、啊。但系我今日就上咗我哋嗰条寻找快乐的人啦、 啊， 呢、 哎 這个曾志豪编嘅快问快答啦、 啊。系啊，佢系自己的带，自己剪，自己铺啊。 唔系，我成日都做噶啦呢啲嘢。 你嗰个 edit 即系你唔使剪手嘢 啊？有有有，我纯粹剪低咗最尾一秒咁嘅废话啫嘛。但我保留咗桂花田嗰条好纯真嘅问题 咩咧？但系嗰条问题系听，我唔记得咯。 唔系佢问得好纯真啫，佢话佢好中意王菲，佢应该有实体碟，应该呢条使唔使问下咁啊？系啦，然后仲有黄耀祖导师喺隔篱就话：哎呀，咁你自己决定啦，都唔使问啦，就系。 即系我哋嗰啲真样平时 出嚟噶 咪后嗰啲咧，大家足够可以见得到啦。所以如果大家咧想睇嘅话咧，因为今个礼拜寻找快乐的人咧，我哋嘅嘉宾就系。 曾志豪 好好、啊、 会喺听日同埋后日咧，我哋风骚快活人嘅时段里面就播出嘅。而首先咧，又因为太多问题啦，尤其是有好多咧都系我哋听众们嘅问题， 啊、 我哋就用一个拍低咗个片快问快答嘅方式咧，首先摆咗喺我哋风骚快活人嘅专业度，咁啊大家可以去睇睇啊。 呢个少少嘅前奏系嘛？ 系啊，同埋如果你发现咧，点解今次个摄影风格咧与别不同嘅话咧，咁应该系因为嗰一年揸机好似系咪你？ 唔系。 不是 我哋两个一起揸机 嘅，阿祖初初揸嘅，跟住我就帮住佢定一定镜。 系啊， 我哋讲咧，你知唔知个拍摄风格出到嚟咧？ 加埋啲歌落去咧，你哋 佢不停喺度咧，王家卫咁样哦。我见到点解自己咧，我系瘦嘅啫，都未至于咧俾冷气吹到喐噶。跟住见到话边啲我会飘， 因为我知道啊，我成日揸个镜头咧影到咧，埲墙唔靓嗰边，阿天成日帮我移开咗。跟住咧，我就觉得我因为我开头唔。知啊，我就好自然地用翻我顺手嗰个揸手嗰个方法，咁啊继续揸。跟住我问啊，我知道阿田原来喺度做紧乜嘢，喺度调教紧我。 哎呀，笑到我咧，因为你喐嚟喐去啊，你又唔知自己手震 啊。系啊，你两个真系好搞笑啊，无端端咧喐下又喐，我点我飘嘅？你知我自己剪嘅时候，我心谂教翻正，但我教唔到，唔关我事。 唔系啊，你知唔知啊？你 唔好意思啊， 因为我哋访问嗰个人咧，太冇特别嘅地方啦，我哋唯有喺呢啲技巧上面，用啲技巧嚟噶。 系啦，你加埋啲歌。 如果一个嘉宾冇乜特别嘅可取之处咧，可能系发问嗰个有问题。 哦，咁我觉得， 系啊， 咁觉得你应该要揾一揾咧，你嗰条宣传声带出嚟播播。我哋一个节目都冇播过。 哦，系啊，我哋节目里边冇播过。 如果你听到呢个嘅宣传声带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唔系个嘉宾有啲咩特别，一定系。訪問嗰個主持啊，有啲實力啊，如果唔係點會搞到呢一個嘉賓去到咁樣嘅地步？ 但你要俾啲時間我揾緊。 我以為你頭先一直喺度揾你，所以先至俾咗你。 你試下再鋪長啲。 冇問題， 因為 你識咗我哋呢位嘉賓曾志豪嘅一年啦，桂花田 都超過十年嘅啦， 你有冇見過佢呢個樣啊？ 梗係冇，真係冇啊！真係冇諗過佢會咁激動，激動過桂花田咯。 係嗱，如果桂花田喺兩集嘅節目裏面就喊咗三次，我哋嘅聽眾會睇，即係不停俾 message 話好感動啊！ 我咪喊到核突教咁樣播出嚟嘅時候會點㗎？ 你自己知自己咩事啦？曾志豪平時俾人哋個感覺咧，佢好調皮㗎嘛，係咪？佢好。赖皮咁有阵时都系咪？ 好不羁嘅吓， 系啦， 喂冇嘅喂，冇嘅喂， 我你揾啦，唔紧要啦，而家再讲啦。咁 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有啦， 不如我哋 系咪系咪就系佢嚟噶啦？ 因为寻找快乐的人得一 cut 噶咋， 系咩？咁我哋试下听啦。哎呀，有啲惊添，有啲惊添真系。 寻找快乐的人，今集有曾志豪。 唔知好难讲出口咧，因为觉得咧对佢两个唔住，因为两个都系病死嘅。如果可以。照顾得好啲，或者发现得早啲咧，又可以救咗翻佢哋。 又话寻找快乐的人，豪仔好激动、啊。 豪仔今次倾巢而出，开心嘅有，心情嘅都有啊！ 想知道曾志豪同大家分享咗啲乜嘢？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哦， 可以重来咩啊？ 我唱错咗黄仲坤嘅版本添，真 系啊！但我觉得咧，不论系国语版嘅又好啦，广东版嘅《爱与痛的边缘》都好啦。同今日咧，近乎所有报纸嗰个大标题，嗰间公司咧，或者嗰啲小股民啊，阴公，其实都可能真系，唉，讲紧佢哋嘅心情啊，系咪咧？真系 唔系啊，都救得翻咯。 咁 嗱，啲钱啊，够用一年， 救得翻咯， 够用一年，但系你 攞公 股啊？咁樣 十一公七，唔係嗱，股市嗰啲我真係唔識嘅，因為咧佢哋永遠都面臨一個抉擇咧，好似係話公就死，唔公我死咁樣啦。 係啊， 係啊，所以冇得揀啊， 婆又死咁樣啊，真係。 係啊，好似冇得揀嘅。咁但我就證明咗咧，有一個嗰啲叫外國嘅諺語咧，講得好啱嘅。佢話咩啊？Too big to die 定系咩？即系话 太大去死啊！ 太大 是不是 too big D I G 啊嘛， 系啊！佢话太大大到唔可以死，或者太大、哦、大到唔可以失败咧、 哦。我唔知道 嗰阵时就系由讲，譬如话雷曼嗰个年代咧，啲、人就话唔得噶，唔得噶，佢哋大到咁咧就 冧啦，就冧得好紧要 啦，唔可以冧噶。即系话咧，当你要做生意嘅时候咧，你记得做大啲，因为太大咧你又唔冧得嘅。 系咁就人撑你。 我觉得而家系嗱，先有海水公园，哇！由于大到一个地步。唔够唔得噶，你就算蚀几多钱都要够啊，够咗。 五百几啊，嗰、那个就 而家又到国泰， 啊、 都系咁嘅。 哎呀，但系嗰时咧，我对唔住，我又想岔开少少咧，就系讲紧咧嗰时亚洲电视。咁又唔见咁样，我 佢唔够逼啦，因为隔篱嗰个台有逼 逼 channel， 佢逼过去，系啦，佢唔够佢逼，系啦，咁佢呢个系呢度嘅桥楚， 系 啦，就要救佢嘅。 航空业界啊，即系香港都真系佢最大噶啦，其实大家都知噶啦，国泰啊喺之前咧，就算喺疫情之前，其实个营运咧都系蚀钱、蚀钱、蚀钱咁样嘅。咁啊，跟住咧，仲喺呢一个月疫情打击之下啦，就话国泰航空啊。月蚀30亿， 系啊， 其实呢个数真系好多人惊咁。点样 可以 30亿？系啊， 点样可以做到咁样？啊，头先我补充一句，嗰个英文叫 too big to fail，too fail 就唔系叫 too die 嗰啲 ，too big to fail。喂，佢月蚀30亿， 系啊，所以咧琴日 好难，我都想试下咁蚀，都唔知点蚀，佢边度蚀到30亿啊？每个月，你讲俾我听，你点蚀30亿？ 佢 谂紧个蚀字啊， 唔系都唔系嘅， 蚀头嘅蚀。 唔系如果咁，我就会话都唔止啦。如果咁样，系啦， 所以咧，琴日就公布咗啲乜嘢咧？需要集资390亿嘅，包括啊呢个真系史无前例啊！政府动用咗呢个土地基金啊，基金添啊，土地基金。喂，计啦，因为嗰个数字真系好大啊。 同埋佢系绕过咗立法会噶，佢就唔使。 因为佢用土地基金嘅钱啊嘛，咁所以其实我从来 都钱唔系我哋嘅钱， 土地基金嘅钱去支持航空业，一个就飞嘅，一个就系一个地嘅。我琴日都拗头。 咁佢都要 land 噶嘛，系咪先？ 所以就土地基金。 咁系啦，唔 land 点飞啊？系咪先？ 系啦，去认购佢哋嘅优先股啊，同埋咧就做过渡性嘅贷款，总共咧就向国泰咧抌水啊。273亿，另外唔系净系政府咧就咁做嘅，小股民亦都需要啊公股集资117亿啊，每股作价4.68蚊嘅咁样，11公7啊，咁呢个嘅数字咧其实都系几惊人嘅，即系代表住虽然佢有一定嘅折让啦，几大嘅嗰个折让有成47% 啊，不过。你抌唔抌錢落去啊？唔抌錢落去嘅話，可能就真係乜嘢都冇啦。抌咗錢又未到 total loss 嘅，因為好多未知數啦。股市我哋唔講咁多啦。但你抌錢嘅話咧，就算有一個咁大嘅折讓率，你用到11公7嘅話去集資咧，即係每一個小股民你攞嘅錢出嚟真係唔少咯。 最緊要係咧，咁你供完之後咧，如果你話供完之後佢就係上大學，咁你就正 解決嘅。 嗰陣時我哋同阿田成日都要。都講過比喻噶嘛，佢好耐唔翻家鄉， 究 竟會唔會俾家用先？ 遠走高飛喎。 好啦，咁而家佢可能唔俾家用你之餘咧，佢仲話嗱，你再供少少錢俾我，我唔出嚟做嘢住，都係冇錢俾你，我再讀多個學位。 咁但佢幾時翻嚟咧？嗱，因為 我都係未知之數嘅。 佢點解要每個月蝕成即係頭先你話三十億咧？咁啊，由來已久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多嘢係話，喂，同佢管理應該有啲問題。 絕對係啦。 好啦，咁 油價嘅對沖啊，就係呢一個係佢哋好大嘅致命傷啊，投資得唔好。 咁因為咧，最另一個令人哋覺得慘嘅地方就係，如果你供完錢落去咧，你話係咪就代表嗱佢叫得國泰就梗係要民安嘅啦？係咪先？係國泰民安，但又唔係，因為咧佢而家同日嗰個方案咧就話。高层咧就可能又要动薪， 减薪 添， 减薪添 啊！ 员工咧仲要放自愿性冇薪假， 亦都有减薪，好似我见到咧，即系佢哋前线啊，即系 累积 咧， 等于减咗11%。咁即系话咧，唔系净系救到佢就生噶，救完佢之后咧，你都仲要自己 共度时间咯， 仲要共度时间， 咁要睇住个情况。 系啦， 其实而家唔知几时有得飞噶嘛，即系呢一个好即系好严重噶嘛。 但系问题，我觉得最大就系话明明。政府都吓出手去注资嘅时候咧，但系佢都唔保证唔炒人，即系你减人工。 但 系 因为咧，而家就算讲紧嗰几百亿咧，其实够佢哋一年使嘅咋， 一年就系 咁点可以承诺唔裁员咧？同埋嗱呢一点我又明嘅，如果嗱佢经营不善，有好多个月蚀，之前都蚀噶啦，咁明白嘅。但另外一样嘢咧，就 系 你会见到，其实间公司佢真系冇得做啊，喺呢一个时候啊，因 为 即系冇飞机飞嘅话咧，佢要佢承诺唔裁员，咁当然啦，系我梗系想个个有公开啦，但其实又真 系 有一定嘅难度啊， 真系冇嘢飞啊嘛，系咪？ 嗰啲就系佢哋每一个月，佢哋开完唔到啊嘛，唯有截流咯，截流就系其中谂到。一样嘢可能就 系 员工咯，佢哋嘅高层都要减薪， 但可唔可以停薪留职咁样啊？ 咁咪就系冇人工添咯，停薪留职嘅话咁就 同埋咧 炒嘛。 同埋仲有一样咧，就系话我记得佢话国泰咧到而家都冇参加嗰个咧，即系话咩不裁员啊，然后保签嗰个计划咧，保就业嗰个计划， 我都唔明点解 啲员工其实系等紧喂大佬，咁你都要参加，咁你又可以保就业， 每个月攞9000蚊，六个月几好啊？你又蚀咁多， 系啦，我话系咪即系同个系咪同个银系咧？一系就唔保唔到唔炒，再唔系咪佢个 可能系啊，有啲公司都感觉，我谂咪保唔到唔炒最大机会。喂，琴日啊，特首都走出嚟讲啦，唔使顾全嗰啲咩颜面啊，系啦，我哋攞啲钱出嚟咧就 系 货大家去申请。佢琴日都系记招度咁样讲 啊， 系啊。 不过而家所有啲议员都话咧，要求国泰要承诺咧不裁员咧或者减薪呢个承诺先得。咁当然冇可能啦。咁而家佢都做到呢度啦。佢话希望就系注资源之后咧就可以不裁员。咁嗱，所以你话搞到今时今日咧，其实你有冇发觉系连续两个咧都系香港咧集体回忆嘅大品牌咧？ 系 海洋公园同埋国泰，即系可能你话我哋唔知道里面究竟运作成点，但系你如果净系用观感咧，可能作为一个成长起来嘅香港人，你都想唔象唔到有一日咧就话唔系嘛，海洋公园就嚟争啲要执啦， 自家品牌嘅都 系啦，国泰成日都话香港嘅代表嚟嘅，即系又曾经攞过即系亚洲最佳嘅呢啲航空服务嘅代表咧。吓！而家去到一个地步就 系 话够忙喎， 系啊！啲报纸咧， 即系你 话如果冧档， 冧档 啊！ 嗱、 啊， 我咧就八婆仔啲嘅，我真系会觉得咧，香港嘅风水系咪咁黑啊？ 哦， 或者咧，如果你话咧，如果一个地方有所谓即系行运啊嗰啲嘢咧，我即系开始觉得咧，系咪我哋开始个运咧就完全冇晒啊？定可能我哋呢啲后知后觉啦？佢每月蝕30億咧，好明顯就唔係今年先蝕噶啦，蝕咗咁多年啦。即係其實 之前就唔係每個月蝕咁多嘅，疫情底下就 蝕好多啦。 就之前蝕錢啦。 即係話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可能我哋表面風光咧，就已經不在於好耐噶啦。係啊，不過我哋咧一路以嚟咧，你唔掂佢，你唔搞，譬如海洋公園都唔係今年先蝕噶。 但係問題係佢 冇處理好咯。 一來啦， 冇處理好。 二來咧，真係冇客仔，係冇收入噶嘛，即係叫做零收入，冇人飛，冇人去。 但佢唔係因為今年 啊嘛，我覺得要可以打一個比喻，因為我哋呢一排未話，即係之前嗰幾日咪落好大雨咁樣嘅，跟住咧就話啲 水 浸水浸咁樣。 好， 其實可能根本啊，佢一早啊已經好多垃圾啊、膠袋 啊 濕曬噶啦咁樣，唔知突然之間嚟個黑雨，三年都冇掛過，咁你咪會見到哦，其實原來已經係千瘡百孔噶啦，似噶，即係譬如就係呢一個疫情咧，令到唔單止係香港嘅講真，譬如外國話專係賣女裝啊，好秘密嗰個 Victoria。佢哋嘅經營都有問題啦，咁跟住另外你見到有一啲係啦，珠寶店啊連鎖嘅外國嘅都可以講，因為佢哋係 Fully 啦 ，Link of London 啦，都已經會全線撤離香港啊。講緊咧，佢哋風光嗰陣時咧，喺香港有成十幾間店鋪嘅，跟住嚟緊就真係一間都冇，唔單止淨係香港，可能世界各地個問題會唔會越滾越大咧嚇？ 係啊，而家做緊航空業嘅朋友或者供緊航空業股票嘅。 嘅朋友，唔知呢两日你点谂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动用273亿元土地基金投资国泰。行政会议成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话，行会支持政府有关决定，强调如果国泰倒闭，将会影响香港的航空枢纽地位。加上国泰在疫情之下没有现金流，因此政府无法唔救。至於投資動用土地基金是否開創先河，葉劉淑儀出席一個電台節目的時候說，土地基金過去叫做未來基金，她反問如果不用作投資，對香港未來發展是否好事。對於海洋公園撥款需要得到立法會批准，但是今次投資國泰就不需要。葉劉淑儀說，由於涉及公眾利益，拯救國泰大於海洋公園，而且用土地基金亦都有好處，唔使動用財政儲備。香港電台顧問委員會工作小組早上召開首次會議，顧委會主席陳建強在會議之前表示，今次會議主要希望反映社會對節目的睇法，議程包括討論節目編輯方針、質素和標準，是根據港台約章賦予的權利。至於港台日常工作、人事或者管治管理工作，並不是顧委會的範疇。他說今次會議將會同廣播處長和管理層交流溝通，有8名顧委會成員出席，希望可以同廣播處長坦誠交流，並且會將成果提交到顧委會會議討論。至於會議的討論會不會針對個別節目，例如頭條新聞，陳建強說通訊局早前就港台節目分別發出警告和嚴重警告，有關裁決亦都會作為基本去討論。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張志峰說，16間非急症醫院單位下星期三開始容許家屬前往探病，主要是福康及疗养医院住得较耐的病人，涉及几千名病人。张子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地虽然仍然有零星个案，但是专家意见指出，情况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很难完全消失。因此配合政府张弛有度的政策，开始试行特别的探病安排，同时保障医护、病人和探访者。他又说当局会主动联络病人家属解释有关安排，每名病人至少有一名登记家属，可以一星期探访一次，每次大约1小时，初时会较谨慎，若果运作畅顺，会慢慢调节服务安排。国家统计局公布内地上月反映通胀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按年升 2.4%， 较4月的 3.3% 放缓，升幅是去年3月以来最低，亦都低过市场预期。上月食品价格上升 10.6%， 非食品价格上升 0.4%， 今年头5个月平均 CPI 按年升 4.1%。另外，上月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 按年跌 3.7%， 跌幅创2016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超出市场预期。今年头5个月平均 PPI 按年跌 1.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21点，升60点，总成交金额49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39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7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2蚊，升8.2；中芯国际18.72，跌7.4；美团点评155.1，升3.6；阿里巴巴215.6，升3.2；永达汽车8.98，升2仙；盈富基金25.52，升8仙；友邦保险73.45，跌7.5；中国平安82.5，升3毫。建设银行6.38，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6，瑞士法郎0.952，加元1.341，人民币7.073，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5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5,860蚊，升1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2美元，卖出1,71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两单交通意外啦。亚街老街天桥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中电大楼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桥面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啊，所有车咧都要行下路噶。龙尾去到西洋菜南街。重复多次啦，就系、是、亚街老街天桥去翻九龙城方向，近住中电大楼有交通意外，桥面嘅唯一行车线咧就封闭啦，所有车都要行下路噶。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西洋菜南街。咁较早前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蓝田消防局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就是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近住蓝田消防局的快线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但是车龙未消散，那都是挤塞，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去返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返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对出。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伟业街去油塘，近住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青衣北桥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一带就挤塞；西贡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去到打豪敦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六月新乜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五月至到七月就开始少了，五六月呢萤火虫开始在松仔园出没的一个大好的时机，都有好将呢。 五月至七月就开始少了，但五六月呢就咩你有咩说话呢我真的想问啊。 嗱你啲咪嘢嚟投诉囉，又 好彩有你喺度 啦。 听到啦，秋称别人好有快感嘅就係我主持晨光第一线嘅彭仔程振鹏。 10,000蚊现金发放计划即将开始登记，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可以在6月21日开始经银行电子登记过数，方便快捷。6月30日或之前经银行电子登记，会在7月8日开始陆续收到款项。想用书面表格的话，请按出生年份组别开始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Saturday, game on! 估下究竟呢個箱入邊擺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幾時用嘅？ 好少見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係喺屋企先用啦。 喺屋企先會比較用得多嘅， 喺牀上面用嘅。 你可以嘅，可以俾啲聲大家聽下先。 好啊，男仔用喎， 呢啲通常女仔用。 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晒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魔力的神思培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喂 ，Da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讲起飞机，我呢个拍档佢喺呢个寻找快乐的人里面咧，都讲过啊，佢想飞嘅时候，究竟想同咩人一齐飞，同埋佢系完成咗个任务嘅，嚟紧佢都仲有其他另一个想完成嘅梦想，想同边个一齐飞咧？系啊，等佢得闲喺节目同大家讲下，佢最想同边个一齐去旅行，可以完成佢嘅梦想啦！我哋有请，系啊，等疫情过后之后咧，我谂我哋打三个 Doremi 咧，睇下边个第一时间飞先嘅，系佢应该有份嘅，曾志豪。 唔知如果注资完之后咧，再飞咧？啲服務態度係會點嘅咧？又或者如果注資完之後咧，你由11.7咁樣咧，可唔可以攞住嗰張公股嗰個證明或者嗰張股票咧，當 boarding pass 咁樣？唔知會唔會快啲嘅咧？喂，我供咗嘅，起碼都俾多杯橙汁我飲啦，係咪？騙徒手法層出不窮，而且越嚟越高科技。基本上呢，去到一个地步就係、是、嗱，你应该要相信每一个陌生电话其实都係想呃你嘅。咁你可能呢就会比较容易呢避免呢一个陷阱。因为点解呢？嗱，话说原来佢话呢最近呢有一个嘅骗案系点样呢？佢话呢就有人收到呢一个电话里面呢有个短信通知佢。嗰、那个短信呢系一个过数成功嘅号码嚟㗎。即係话你平时呢有啲人就会用嗰个咩转数快交易呢，佢就 send 咗个短信俾佢，就写住交易编号几多几多，然后就话呢，哇，你已经系呢今日6月10号呢嘅晏昼啊几多点呢，你就喺转数快度呢就收咗呢几多百蚊啊，查询电话仲有个 number 俾埋你添。咁当你呆一呆喎，我点解会有人过数俾自己嘅时候呢，紧接住呢就会有人呢 send 一个 message 俾你呢，佢就会同你讲啊 ，hello 你好啊，请问你咧系咪陈大强本人咧咁样？嗱，佢系噏得出你个名嘅，咁跟住会做啲咩呢？然后佢就会同你讲，我咧因为啱啱用嗰个转数快咧，就过错咗数去你个 number 嗰度啊，所以咧想问一下咧，你系咪就系阿陈大强本人咧？我过错咗钱俾你啊！嗱，老实啦吓，如果头先咧我唔系同你讲话咧呢个系一个骗案嘅话咧，可能咧你就会觉得哦。咁真有啲大头虾，真係过错咗钱，咁然后你会做啲咩呢？咁然后你可能呢就会话，咁呢我就要过返数俾佢啦。但係原来真係唔好意思，原来呢一个呢係骗案嚟㗎。佢话呢骗徒其实呢应该就係随机呢喺嗰个所谓嘅即係转数快嘅嗰个地方度呢，佢就打咗你嘅 number 上去。咁然后呢佢就望下咧，究竟你有冇机会咧，就系、是、撞中咗咧呢一个咁样嘅骗局里边啊！啱咧就佢话咧，原来真系会有人咧，就用呢一个所谓嘅转数快陷阱咧，就讹称咧就转咗钱俾你。咁如果你唔知道嘅话咧，咁可能咧你就信以为真咧，你就话啊系啊，咁咧我就会还翻啲钱俾对方啦。咁所以佢话咧，原来呢一种咁样嘅伪造信息咧，佢话原来系真系会做到嘅，系真系咧就会用咗呢个方法咧系嚟即系过到数俾你嘅。咁所以咧，你就一定要小心啲啦。如果咧你用收到，你就收到咧有人咧就用呢一个所谓嘅短信咧，发信息俾你，咁然后呢你就千祈唔好呢諗住就信咗佢，话你应该呢起码系咩呢， check 一 check 自己銀行裏面嘅存款咧，究竟係咪真係多咗佢講嘅嗰個數目啦？亦都唔好因為咧對方可以講得出你嘅名咧，因為佢哋真係好犀利。原來佢話咧，佢可以 check 到咧，可能打個電話，即係輸入個 number 咧，如果佢真係揾到你嗰個資料喺度咧，佢會有埋一個付款人嘅簡介喺度咧。佢話佢就有可能咧會噏得出你個名，咁你就真係信以為真嘅啦。所以去到最後 check 翻自己嘅善款先。走唔甩嘅，如果人哋真係过错咗数俾你，而你亦都唔係咁贪心嘅话，咁你咪听日先过返俾佢囉，你咪话俾佢听我而家諗住银行度 check 一 check 囉，小心使得万年船，每一个向你求救嘅电话可能都係令你受骗㗎。风头火势，所以呢我哋都要小心啲对待我哋拍档。因为佢声称咧，琴日佢着咗嗰件衫咧，就系佢话佢买嘅生日礼物啦，然后要求我同桂花田付款啦，老老实实啦，可能佢自己笼底里边咧本身有五件呢啲衫咧，可能佢就咁样作我哋一笔咧，我哋唔知咁又冇单又冇剩，唔得噶，几百蚊呢啲骗案，我哋而家要好小心噶。嗰、那个行骗人系边个？唔好开佢个名啦，我哋等佢自己讲啦，黄耀祖。 诶，唔好讲到我咁衰。我俾你揀啦，我今日呢件 T 恤咧都系新嘅， 睇到。 如果系嘅话咧，你哋可以揀俾边一件钱都得噶，一人一件都得噶，系咪啊？嗱，我都俾你揀，唔钱呃你啦啩？ 点证明呢件唔系你笼底货啊？ 咩啊？呢件又系嗰个牌子嚟噶？ 我睇到，可能佢笼底有啦。 系啊，可能我成个礼拜都有新衫着噶，你哋俾边一件都得噶，俾钱俾钱快啲！ 名牌崇拜者真系，搞唔掂。 睇到个报道咧，其实咧都觉得几匪夷所思嘅，即系啊，点解会咁做嘅咧？喺香港原来都有人咁做，其实个后果可以几严重嘅，因为咧就有报道啊，特别咧就跟踪咗即系唔可以话啦，唔好话跟踪啦，呢几日咧都有去到大埔嘅运头角里啦，又或者林村河一带啦，就去检视一下，检视啲咩咧？大埔咧好多路料啊，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吓，即系嗰啲白路啊，嗰啲咁样，咁啊，但系原来咧喺过去嘅八日里面咧，竟然咧发生咗三宗一样嘅事故啊，就是、有一啲嘅中年男士啊，山禽露鸟啊，仲将佢哋带走，而有一张相系出咗嚟嘅，就见到咧有一位中年嘅男子嘅背影啦，佢一只手咧就揸住一把长柄遮，另外一只手咧就真系捉住咗一只露鸟嘅一对翼啊，因为已经捉住咗对翼啊，嗰只露鸟咧就完全挣扎唔到嘅，睇个样咧都真系觉得几可怜嘅，即系总之就捉住佢只翼就撑起咗佢咁样咯，咁样咧就有一啲嘅区议员嘅助理啦，见到咁样嘅情况，影咗相之余咧，亦都已经系即时咧联络咗呢个渔护处同埋警方噶啦，希望佢哋会跟进，而之后咧呢位助理就话咧。嗰位嘅男子咧，系放走咗呢一只嘅雀仔咁样嘅。有问翻咧喺当地附近咧居住咗好多年嘅居民啊，佢哋就话其实林村河散步咧，大家平时成日都会嚟噶啦，有好多雀仔飞过咧，亦都系经常见到嘅。有阵时咧，有啲人喺河边度钓完鱼嘅话，捉到啲鱼咧。反而咧就可能会将啲鱼肉剪出嚟啦，就喂呢啲嘅老鸟啦咁样。但系咧就话即系捉走佢哋咧，见都未见过。但驚嘅係乜嘢呢？因為下一步就話，喂，八日裡面有三次，因為有人就話啱啊，呢一啲野生嘅雀仔咧攞翻去煲湯嘅話係好補噶。哇，首先第一樣嘢，呢個行為啊係犯法嘅，因為佢哋係野生嘅鳥類啦。如果你哋咁樣做嘅話咧，係犯咗法，大家一定要知先。第二樣嘢，其實你睇到嗰張相，你就會覺得呢一位啊中年嘅男士啊。佢嘅行為真係非常之唔人道，即係咁樣去滴起嗰隻雀仔嘅話咧，你都感覺到痛楚啊！而第三樣嘢，可能大家冇諗到咁遠嘅，如果我哋嗰啲話傳言啦，就係話呢幾個月啊，影響住全球嘅病毒啊，會唔會有人食咗蝙蝠啊而引起㗎？呢個都仲係一個謎嚟㗎嘛，係咪？其實今次。佢话攞嚟煲汤，仲话好补嘅老鸟啊，其实都系一只雀仔，野生嘅雀仔嚟嘅啫嘛。究竟系咪可以攞佢哋嚟煲汤，攞佢嚟饮用，攞佢嚟食用嘅话咧，真系好惊噶。如果有一啲嘅病毒咁样而产生咗嘅话咧，又影响全球定系影响边个都真系唔好啦，系咪？所以希望咧有关嘅当局咧会真系正视今次嘅事件，亦都希望啊大家会知道呢件事唔单止唔人道、犯法，而且后果仲可能会非常严重，所以千祈唔好咁做啊！ 风头火势啊，我都想问佢，如果有得飞，咁当然啦，咁而家注资咗啊嘛，即系我哋多咗航空公司嘅选择噶啦吓。究竟第一飞，你谂住飞去边咧？桂花田。 第一飞啊，即系其实咁嘅， 起码叫两飞啦。 我哋咁话，叫一飞虽然多一番嘅， 独独啊嘛， 系啊，独独有两番嘅， 省两件米啦。 都是真的要想想如果飞的飞去哪里呢，那第一时间当然是看看哪个国家啊那个地区啊是真的疫情真的可以控制得好像我们香港这么好就好了。有时呢上网呢看新闻呢都真的要看多几个网站呢的资料、啊、即是看看那些资料来源呢是不是真的信得过。啊但他的想法是、啊、即是单新闻呢是不是即是那个网站呢自己是无中生有呢，定啊，仲有就系咧，要睇埋嗰啲时间同日期啦。咁啊，今日已经去到2020年6月10日啦。咁啊，我哋香港咧已经经历啊近半年嘅时间咧，齐齐抗疫啊，由初初唔够口罩，市民通宵排队限量买口罩，有啲无良商人仲要高价炒卖呢个口罩，到到今天。都好多店铺咧都有口罩墙喺度啦，等住大家买啦咁样，咁啊即系有啲仲当赠品咁样送出去添。好嘅坏嘅我哋都经历咗，咁啊疫情咧终于缓和啦。咁好记得咧喺三四月嘅时候咧，啊我讲过咧世卫啊喺疫情咧爆发之后两个月咧先话，肺炎全球大流行，仲话咧戴口罩咧系可以，但系咧未必可以咧防疫，仲叫大家小心戴添。嗰阵咧我已经话佢，唉，即系会唔会即系后知后觉咧，仲唔叫人哋戴口罩去防疫先咁？估唔到再多两个月嘅今天，即系而家啦吓，德国有几间大学佢哋联手合作做咗一个研究，佢研究啲咩咧？系啊，佢对比咗佢哋几个城市要求市民强制戴口罩嘅成效，分析仲话喺4月6日之后，其中一个城市啊，竟然强制戴口罩之后咧，嗰、那个感染人数嘅增长速度放缓。另外两个城市分别在4月22日和4月27日咧，分别咁执行呢个叫做强制戴口罩，同样出现差异，仲话戴口罩确系为咗各地嘅减缓肺炎传染作出重大嘅贡献啊！点啊？我相信而家行出街，你求其揾个戴住口罩嘅叔叔或者婶婶或者小朋友，佢哋都知道戴口罩系可以保障到自己，减低风险，减低咩风险啊？减低感染或者系传播嘅风险，仲会知道口罩要有三层，嗰、那个 PFE、VFE 同 BFE， 仲会知道嗰啲口罩系防水、防菌、过滤细菌嘅。但系佢哋而家虽然嚟讲话研究分析数据。证实口罩是防疫中有最重大的贡献，我真的很不明白。现今其实资讯科技都很发达的，世界各地的人大部分都是不是应该都知道其他国家发生了什么事，其他国家地区他们怎样控制疫情，有些什么措施等等的。为什么德国现在才去证实呢？我们曾经我有想过，因为去到 当你去到外国的时候看他的电视，是不是实在太多 channel 俾你拣？因为佢哋连世界新闻都系一个台嚟噶嘛。如果啲人大部分都系唔系好关注呢个国际新闻嘅时候，或者上网睇嘅时候，佢哋系咪真系啊会唔知道世界发生咩事呢？嗱，点都好啦，呢啲人哋嘅事，我真心觉得香港嘅医护系全世界 number one 嘅。 手牵我手，这天我手交你手，相恋证物不要被遗留，没有归属感必要逗留，如若爱值得永久，谁又走不到，谁开心的接受，门是被借了退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 前额被吻了，暖了，慢慢便退烧，冷了，过了，惯了这种心跳，才明白开心不算少。那天我心教你手，这天照片教我手，一式两份给各自领受。热爱的日子就似寒流，沉淀了没法回头，如何干洗过程不需多太久。门是被借了对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前日被吻了，暖了，慢慢便退烧，冷了，过了，惯了这种心跳，才明白开心不算少。算了，算了，够了，我满足到不得了，爱了，厌了，就像用你手救了，废了，要了我的命，但是重新学会笑。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好啦好啦，我哋今日咧细眼仔同埋肥妹仔，我哋系咪玩日文啊？又 系啊，手眼茄同埋细眼仔啊，因为咧玩得好开心噶，因为我哋成日都去会去日文咧，啊唔系会去日本咧，见到嗰啲汉字我哋都识噶嘛，但系原来有时咧佢哋个意思唔系一样。 好啦，你又嚟啦。 好啊，我今日想问一下大家，勉强， 勉强， 哎呀呢、這个听过噶， 系啊，好近啊， 系啊， 点用噶？你用一次嚟听下得唔得？ 哦，吓。我想你估 下，系啊，例句啊， 例句啊，同学仔啦 ，OK， 同同学仔有关系嘅、 哦，加油，尽力，尽力、 哦哎，你都要答系定唔系噶？ 两样都唔系啊， 系啊， 同学仔有关系， 流堂，跟住即刻谂负面嘅嘢啊， 勉强， 又唔系噶， 同同学仔读书有关， 啊，系啊，系啊， 温习，温习。考试， 考试， 考试， 唔系唔系，头先嗰个系近 温习， 温习， 温习， 唔系温，佢唔使 补习， 读书， 复习， 咁嗰个字系乜嘢啊？ 咩话？读书， 读书嗰个字系咩？ 读书唔成，留班，读书唔成，搵交嗌。 咁样啦，你又要攞个你讲话讲咗啲唔出街街嘅嘢吓？ 系啊， 唔 系啊，同埋佢做做下咧。佢变咗，佢阿爸翻咗嚟啊！ 我犯错 了啊！你会变咗啊？咁复杂噶，你阿爸犯错，重音啊！ 勉强，勉强， 勉强系 好近噶啦，我哋系咪啊？ 好近嘅，其实系勉强，即系咧同学仔嘅学习啊！ 哦，学习嘅意思 就系温习，就唔系温习啦，系咪？ 即系点解啊？ 学习咯，即系想同学习啊，嗰个叫学学嘢咯。 哦，即系如果我哋话我哋今日翻学就话你今日翻嚟勉强啊，咁样啊， 哎呀，我要勉强啦，唔好阻住我啦， 我要终身勉强啊， 终身勉强， 仲有冇啊？ 我要夜间勉强， 好啊。咁仲有一个叫心配，心咧系心肝脾肺肾嘅心啦，配咧系咧配合个配啦， 心配啊， 但系心配咧系啊一种 新抱个 friend， 呢个咧系一个情绪嚟嘅 情绪。 有冇话系大人会有多啲啊，定小朋友？ 大人细蚊仔都会出现呢个 好仰慕你，好羡慕你 情绪、 哦，情绪哦，咁系好 唔开心， 好唔开心， 唔开心啊，系点样唔开心法？ 崩溃啊！ 都又唔使嘅，又唔使嘅，系啦， 冇咗咁就。 譬如而家疫情嘅，大家都会好心配噶，咁样 可以咁样 做咗好唔开心咁啊， 沮丧 啊， 抑郁、 郁闷 嗱咁样嘅， 烦躁、多疑， 好。 哎呀，要食啲口服液啦！ 口罩唔够啊，好心配啊，咁样 担心 啊！ 哎呀，系啊，真系 心心配啊，而家 我 心配啊！我答到又唔心配喎。但係咁樣咧，有陣時咧，當然咧，佢嘅讀音唔係咁啦，就咁睇住佢哋嗰啲字咧，原來有另外一個意思都好有趣。 係啊，即係話如果你嘅勉強令你父母好心配咧， 係啦， 就你知咩事啦嚇。 任何未经批准集结及受禁的群组聚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会控表态支持北京在香港推行港区国安法，指做法过分依赖中国，对北京的卑躬屈膝亦都得不到好处。蓬佩奥在一份声明提到，会控亚太区行政总裁王东胜联署支持港区国安法，形容有关表达忠诚的行为似乎没有为会控赢得北京方面的尊重。北京继续利用会控在华业务作为对抗英国的政治杠杆。蓬佩奥说，会控的经验应该作为一个警示，各国应该避免对中国的经济过分依赖，并且保护关键基础设施不受中共影响。他再次呼吁所有国家避免使用中国电信设备商华为的 5G 网络，又说美国将会同盟友站在一起，反对中共的欺凌。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51点，跌4点，总成交金额615.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38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76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元，升9.4；中芯国际18.78，跌6.6；美团点评156.1，升4.6。阿里巴巴215.6，升3.2，盈富基金25.44，系冇升跌。永达汽车8.82，跌1.4。中国平安82.2，冇升跌。友邦保险73.3，跌9毫。建设银行6.37，升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75，瑞士法郎8.151，澳元5.404，加元5.786，新西兰元5.058，欧元8.7943。每百日元对港元7.1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15点，升24点。港金现价报15,860元，升1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01美元，卖出1,717.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咧，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中电大楼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唯一行车线咧头先封咗嘅，咁而家封路重开。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中电大楼对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是车多，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在启福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 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同埋青山公路沙仓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唔好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Beautiful Sunday 玩得好认真。 Dan acara Beautiful Sunday ini menarik loh kalau menurut saya buat kakak yang ada di Hong Kong dan juga buat majikan karena kita di sana banyak topik dan mengenai cerita-cerita menarik yang di Indonesia maupun di Hong Kong dan juga ada lagu dan juga budaya. Jadi ini program untuk menjembatani antara Hong Kong dan Indonesia kalau menurut saya. 星期日朝头早六点到八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夹 Barbie。格先生 ，Beautiful Sunday。 我系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作为新手妈妈，对于母乳育婴都有好多疑虑噶。今个星期美电康康就请嚟香港母乳育婴协会嘅代表，为大家讲下母乳育婴嘅信息。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十一点十一分啦，而家都风吹发云啦，气温系 31度，气温相对湿度73%。听紧节目《风吹快活人》，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有桂花婷。 你哋知唔知有机会咧？嗱，呢个就系话预测嚟嘅啫。 咩？ 有机会礼拜日打风啊？ 啊，系啊，传过咁样。 系啊，有传过啊，因为咧就话嗰个咧即系欧洲气象超级电脑咧，我哋耐唔知咩话超级电脑咧，嗰个预测咧都几准确咁样嘅咧，就话咧预计山尾至到香港一带咧。星期日至到下个礼拜二咧，会受呢个热带气旋吹袭啊，咁样话嗰个机率咧都好似有成80%噶。 嗱，我就唔信欧洲超级电脑， 你信边个咧？ 我系信成哥， 系啊，香港超级电脑。 如果佢仲仍然喺香港發工咧，我就覺得唔會嘅。 佢好似增持咗佢哋自己嗰個股票， 咁、所以信心就大啲咯。 咁啊，即係我哋冇事啦。 我覺得冇事。 我哋天氣留意翻即係天氣嘅預告嗰啲啦，咁樣。 暫時係今日嘅即係個天空咧都係藍天白雲嘅。 如果我拍廣告，我就會講呢句啦：打風，我只係信成哥。星哥 is the only man I trust. OK， 即系个权威咗好多咁样。 嗱，阿田，你平时咧都系即系如果有啲嘅小优惠又好啊，大优惠都好啊，你都会觉得好开心噶嘛，系咪？ 系啦， 着约噶嘛，其实我哋三个都系啊。 咁咪咯， 边个唔中意小便宜啊？ 唔系，我哋要打岔一句先。今日咧，佢真系战斗力低咗好多。 系啊， 佢连讲一啲咁开心嘅嘢咧，佢都系用一个咧临瞓觉嘅讲法咧。 其实我哋都系要慰问下佢。 我哋要慰问佢啊！ 我哋一开翻嚟就冇慰问。 以前成日就慰问关长拉肚子，你而家都要慰问佢啦， 真系啊！ 交俾你，你慰问。 高位传咗俾佢，因为呢个人咧，成日咧一年咧、都有几次咧就话：，我今日屙啊，琴晚屙啊，咁样。 系啊， 系有咩事咧？ 我冇乜事嘅，我唔知有啲唔。 你食咗啲咩咧？ 唔系觉得一百， 食啲蟹 到我哋叫咩？上次话嘅食蟹肉。 其实你而家咪真系慰问紧我噶。 你睇下争几远，即刻个火上翻嚟啦。 我讲完嗰句之后，我又跌翻落去。 闹你就嚟翻啦。 真系冇力啊！不如叫阿大夫帮我把个脉啊。 你一阵间个情绪又有啲低落咧，我哋再叫阿天睇一睇，系咪啲蟹啊？咁你又嚟啦，咁样真系。 好，冇事嘅，冇事嘅，少唔舒服啫，系啦。嗱，如果我哋有一啲嘅免费嘅嘢送俾你，仲送到你去你屋企嗰度， 好啊好啊， 仲一送。送咗十年俾你， 十年好。 对于你嚟讲，你觉得会系一件开心嘅事，定系一件令你惊嘅事啊？ 咪先，问题系使唔使钱先？ 唔使钱，免费 嘅，免费嘅。 不过你十年都揾唔到，究竟系偏一个送俾你， 咁犀利， 而唔系送一次半次， 神秘， 系不定期地耐唔少，有时朝头早送到嚟，有时凌晨送到嚟。 咁好人，咁吓，即系视我为呢个。 但你唔会惊咩？嗱，唔知系边个送俾你，送咗俾你十年喎。 你等等先，初头可能惊嘅，可能咧，整 但惯咗就有佢啦。 系啦，用咗之后咧，跟住我唔知咩嚟噶，可能服务定系咩啦，物件咁样啦。咁用咗之后冇事喎，咁佢定期嚟，咁咪算啦咯。可能有人好仰慕我咧。 唔系，其实我哋本身啲身体变化都系。佢送嚟我哋都唔想噶啦，譬如你阿田，佢都送咗几十年啦，都系咁样。 我唔明你讲紧咩啊？ 系咯，上天送咗啲礼物俾你， 系咪？芝芝同阿芳芳咁样，脂肪啊，系咪？ 每个月都送一次，佢都唔想噶。 点解我接受佢啦？ 接受咗啦，冇计噶。 嗱，咁我就讲呢单新闻俾你哋知。睇如果你知道更加多嘅资料嘅时候，你接唔接受到？ 好啊。 我估我有啲惊啦。呢一位嘅当事人咧系真心惊嘅，好少讲到去比利时啊。我哋 比利时， 比利时有位 uncle 咧都好似六十。几岁噶啦， 都收到利是嘅。 唔系，佢唔系成日收到利是，佢系 keep 住喺过去十年都收到外卖嘅 pizza。 哦，外卖 pizza， 十年啦已经。佢话咧，我真系冇订过 pizza， 点解成日都有人送 pizza 俾我嘅咧？ 都仲要冇执添间 pizza。嗱嗱，嗱有趣，我答到你呢个问题。 佢又唔同嘅， 转咗唔同嘅 系啦。因为佢就话咧，开头咧佢就以为，诶系咪薄饼店搞错咗啊？点解会送 pizza 俾我咁样嘅？就叫嗰个人速递员啊，攞走啦，我冇嗌到啊咁样。但系呢啲神秘嘅薄饼系源源不绝，而且仲系唔系嚟自一间嘅薄饼店，甚至乎咧唔系自己当地嗰个地区嘅添，喺其他地区即系附近噶啦，当然都会送呢啲 pizza 送到去屋企嗰度。十年嘅时间， 佢系唔系嗰啲叫做米芝莲嗰啲嘅？嗰啲叫做顾客，即系嗰啲食品评人啊， 咁唔系 嗰啲 pizza 咧，公司就知道佢啦。哎呀，喂，佢系 即系优惠装，系咁 送 嘢俾佢， 等佢都可以帮衬下。 唔系， 又唔系。 其实到而家咧，讲真，用咗十年时间，佢最终 佢冇答案嘅， 冇答案。嗱，佢报咗警噶啦， 我报警， 因为佢搵唔到啦，佢有报警嘅。又唔止一间嘅薄饼店啦，因为佢去到个地步系乜嘢咧？佢听到有电单车声喺屋企经过， 就开始惊啦， 就开始惊。 我唔想再食 pizza， 有人又俾 pizza 我。 佢呢十年里边咧，体型暴涨咗一百磅，系啦，所以佢嬲嘅啫。你又嚟啲 pizza， 我唔食啊，咪就嘥。 大部分时间都唔食。讲真啊，如果一个来源不明嘅 pizza 送到你， 来源不明 都系来源不明啊，唔知边个寄俾你噶嘛，系咪？ 好啦。 你够唔够胆食啊？ 我会送俾邻居先。 哇， 系小马虎太太你好啊！ 系 我唔系新搬嚟嘅，系啦，我都知，我哋都识咗十年啦，我都想送翻个 pizza 俾你。食完之后冇事嘅，你记得通知我啊。系啦， 嗱， 邻居喺呢个时候要我嚟吓，帮我哋检查啦。 但系你呢一个用唔着，因为 真系冇人， 因为隔篱社都有送到 pizza 俾佢食。 因为住喺佢附近嘅一个佢嘅朋友 都 系收到 pizza， 九年啊，冇十年咁多，都系咧喺不定期嘅。时间咧有共同嘅遭遇， 都系 pizza， 都系 pizza。 哎呀， 嗱，警方咧就相信事件咧系恶作剧嚟嘅，但系而家系揾唔到一个嫌疑犯，但系就令到佢觉得。 我俾咗钱未噶？ 我从来都唔使俾钱噶。 哦，即系佢俾咗钱噶咯，嗰个人恶作剧咁样。 咁我觉得系应该系有心人咧，惊佢可能知道嗰条村可能比较穷，我唔知啊，即系估啊，我去 比利时。就可能都有窮人嘅，但我相信就未去到要咁樣救濟嘅。 因為pizza 可能唔係，因為佢哋係即係基本即係等於我哋食飯一樣。 咁你覺得佢有幾窮？去到曾經試過有一日去收過十四個 pizza。 哦，一日收十四個 pizza。 嗰啲嗰個 pizza 店咧，嗰邊 我真係 嗰度 冇氣鼓啊！ 真係要嗰啲隔世追兇嗰啲咧，應該就係嗰啲咩平行時空。系啦，可能前世佢个老婆或者佢系男人定女人嚟噶？ 佢有冇讲噶？冇嘅。 边个嗰个？ 即系收披萨嗰个 男士嚟嘅， 男士嚟嘅。咁佢前世就系一个女人嚟嘅， 六十五岁。 佢前世系个女人嚟嘅，佢老公对佢唔住。系啦，嗰啲今世咧，即系嗰啲 上一世好想食披萨，个老公成日都唔够钱买俾佢。今世佢哋报恩， 可能佢哋 为够 为咗 个 披萨，佢为咗个披萨分手。 我话 佢老婆就系名副其实嘅披萨姐啦。 咁呢个 uncle 收到啫，咁隔篱嗰个阿陈师奶，佢都收咗九年。 佢哋就 系史密夫太太。隔篱嗰个会系陈师奶噶，可唔可以俾个好啲嘅名佢啊？ 移民都有个中国人噶嘛， 可以嘅， 全世界都有。 可能佢哋就系上一世捞乱枕头冚错被， 哦，即系明明哦，可能 捞乱咗啲面粉， 只是鸳鸯就不要批， 系啊，佢哋要批啊， 应该就 错咗个批啊， 系 啦，厚批定薄批错， 真系带错披萨送错批， 呢个批系咩批咧？ 你头先啲新闻事。系啊，吸收咗多啲， 吸收咗好多资讯，应该系同呢个有关系嘅。如果唔系都解释唔到，因为平行时空咧，即系如果拍嗰啲蒙太奇咁样咧，一面就系佢喺度愕然，可能咧佢话够啦，究竟边个送呢个披萨俾我嘅？然后佢老婆就会喺隔篱以一个透明形象嘅身份出现。我但愿可以捉摸你，但系当日我送唔到个烧饼俾你，今日我还翻个披萨俾你。 点解一日十四个？我就系眼见你第一个唔食，咁我惊你肚饿，咪叫第二个咯。第二个你又唔食，如智者就去咗十四 家。咁应该就系佢系一个粗心大意嘅老公，佢摸唔清楚老婆嘅口味，即系前一世今世佢变咗男人咧，佢就唯有送十。四个唔同嘅口味俾你，啱啱为止， 拣得死啦！咁好啦，咁隔篱个街坊又点啊？ 奸夫，上一世嘅奸夫，系啊， 今年想食质你食死佢咁样系嘛？ 咁可能佢系约翰先生嚟咧。 咁我想问翻你哋转头啦，嗱，问翻最开头嗰个问题。 食啊食啊食啊！ 如果你即系喺过去嘅十年里面，由而家开始计， 收到 日即系又不定期嘅，有阵时凌晨会收到，有时即系做宵夜啦，早餐有可能有啦，有阵时可能几日都冇嘅，有阵时一日收十四个。你够唔够胆攞收货啦？ 呢个时候我一定会揾比利时版嘅 King K Kong 先， 而买啲披萨先。你咪同我个方法一样，送俾隔篱邻舍。 我希望唔会。 俾佢哋试下用先，或者要真系要买定支银针啊！ 咪系咯， 试一试。 系啊，知 唔 知咩事？ 而家试完冇事啦，试完冇事啦， 我就安心食啦。 我哋就安心，你食得安心咩？ 系啊， 无功不受禄。 唔系咁，可能真系有心人对我好有好意咧，又好感咧，系咪 先？ 即系开始我崇拜， 唔系，但我觉得翻而家香港呢件事系唔会发生。 点解咧？ 即系因为如果你不停同个披萨公司讲话你送错咧，佢第日都唔送嚟啦。 都会可能系啊。 唔系，佢问过一次啫。 不过佢俾咗钱，佢冇所谓嘅，真系。 咁咪就系咯，佢使乜使乜理佢啫？ 但系跟踪佢，点解唔跟踪佢咧？ 定系咁样？佢其实咧， 打电话外卖或者嗰啲咁嘅啫嘛。其实我 都问翻张单噶，边个打嘅电话？ 太空 number 啊嘛， 太空卡 都系咁样出。 为咗送披萨俾我，要出动太空卡。 佢做咗十年。你谂下，佢个大空卡嚟讲算好小事啦。如果系嘅话， 咁我问翻你啊，佢都送咗廿年俾我哋啦。 咩啊？ 但我哋都唔介意啊。 哦， 又嚟啦佢。 时光倒流啊！ 佢送咗廿年噶啦，呢个送俾我哋，冇问过我哋噶，但我哋都要。 送咩啊？你嚟啦！ 一发的说法， 冇乜力噶今日。 黎明。 树木已孤单地躯壳，白雪的漂泊，来期待你，缅怀你，每刻的眼光。活在这冬天冰封感觉，缺少触觉，如何为你去促写我的感觉？站在雪下的足迹里。雪花的飞碎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愿在我衣衫中的一角里，妄想是谁来寻觅你？那温馨叫那冬天消退，雪也许知道。当天我心。送你一份的雪花，再想想如何维系远远爱念绵绵，期望你愿留下。送你一份的雪花，犹如。 站在雪下的足迹里，雪化的飞水如流泪，莫怪谁，这影子不要追。 是啊，送了我们很多反雪花的黎明， 是啊，送 了一反而已， 这么多年 送了一反而已。 好了，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呢，在美国啊，他们都要迎接这个大学毕业的嘛，咁跟住呢啲學生呢係可以點樣話可以點樣攞佢畢業證書呀、 啊、搖佢 記唔記得 電腦 唔係呀上次好刺激㗎嘛、 坐住個賽車 啱啱 喺個賽車場 揸住個私家車咁跟住就中即係同呢個叫賽車場呢跟住呢就一齊聯手去舉辦一個畢業禮咁樣個個呢 一人一架车，咁啊有呢、這个、那个 social distance 咧就可以符合到啦。 系啦系啦，咁跟住咧，而家又嚟咯，啊又系美国，咁咧佢哋又话好多咧间学校咧就真系疫情啦，即系喺校内嘅毕业礼咧就取消嘅，因为都佢唔想话，哎呀一来人多，同埋又觉得啊，咦其他大学都玩得好开心、啊，咁有一间大学咧、啊咪有一间学校咧，佢就又去谂下同啲学生玩下一啲别开心面嘅一个毕业礼。今次我哋唔喺嗰个叫做陆地， 系 咁，你觉得佢哋可以有啲咩疯狂嘅毕业礼，令到啲学生哇耶耶咁样咧？ 令到你好开心嘅， 系啊系啊， 疯狂毕业礼。 佢哋仲要咧喺呢个毕业礼之前咧，系仲要上堂添嘅， 即系上堂 一个 课呢一个毕业礼。 潜水，潜水，一系就潜水，一系就飞行。 嗯，系啦， 近 啲 sky dive 嗰啲咁样， 系啦， 佢 喺个天空度飞落水度，所以两扣 咁好啊，咁又叫咩说话咧？ 叫咩说话咧？ 我唔知你想点啊？好啊， 我都系，佢唔系飞，我唔知你想点，无端端想点啊？你问呢个问题， 系啦， 哎呀， 你又送错 pizza， 分错批嘛？好啊，嗱。佢喺水里面嘅，就系佢系咪潜水？ 潜水浮潜。 你觉得佢又有啲咩？要上堂嘅， 玩帆船咯，揸快艇咯，划浪风帆咯，分礁船咯， 中咗啦，有啲跳咯。 系啊，佢嗰啲叫做应该系快艇嚟 嘅。快艇嚟嘅 ，OK。 系啊，佢竟然 有冇撑木桨噶？ 冇， 悠要悠嗰啲啦， 即系自己一个人咁样就喺度。 嗰啲就系 嗰啲叫做咩？水上电单车啊，系咪啊？ 争好远咯， 又唔系快艇。所以一個人嘅啫， 水 上電單 車係啊，咁啊又學佢話齋咧，就可以咧叫做唔會咁密集啦，嗰啲人群係咪啊？ 又刺激喎， 跟住有刺激喎，佢 唔 係 幾好咩？ 但係我想講都有啲危險喎， 所以咪要上堂 咯。咁多人畢業嘅喎，但你好少會見到好多水上電單車係喺同一個範圍裡面度， 唔係唔使驚 啊！佢唔係一班人噶嘛，佢逐個嚟噶嘛， 即係逐個駛出個浮台嗰度， 咁咪要等好耐咯，即係一個好下一個爭戰。跟住佢开始上船，跟住洗到过嚟，跟住走埋。第二个桂花田，我中间等五分钟喎， 嘢。 你中间可以阳光与海滩咧， 佢可能有十架，咁跟住大家排住队啊。哦，好啦。 喂，但系好型喎，都呢一个，仲可以头要有尾摆， 真系型啊！因为咧，讲紧即系嗰啲同学仔咧，佢系要上咗呢一堂先啦，因为都唔系个个识揸噶嘛。咁而嗰个情况咧，佢咧就冲上去，校长我嚟啦，主咁去到 咧，一唔追个校长咧，甩一甩尾，啲水就上去， 其实我想过校长应该都湿晒噶啦。 咁啊系，咁啊，校长一早已经摆咗尾先， 系 同你斗 肥。校长又点样去如何交呢个叫做毕业证书俾佢哋啊？ 校长 将个毕业证书抛俾一个西瓜掉落去，你自己揾啦。 中国人嘅地方 系啦，你会收到噶。 校长咧就会喺一架船度啦，咁船咧有尾有一个叫做尾板咁嘅几嘢啦，咁即系平台咧，仲有一个平台俾佢啦。咁校长咧。是要揸住一个钳，即系嗰啲咁。 哦，佢个快艇冲过嚟就徒手攞住，哦哇，好似007嗰啲咁样啊， 即系 抢 个 机密文件啊，咁样嗰啲啦，系。 咁你见到个校长咧，佢净系呢边掹住嗰个扶手啦，因为佢真系会跌噶嘛。因为校长佢系直情冇栏杆嘅，喺嗰个平板嘅即 系 平台 小嘅码头咁样啦，大嘅平台啦。 跟住佢扶住嘅时候咧，就揦住嗰支嘢咧，就钳住佢嗰个证书。喂，你嚟攞。 哇！咁咪钳好耐，真系 根本真系玩过校长。 系啊，同埋证明美国嘅大学校长系咪年纪一定要好后生先得？起码唔可以腰痛啊！ 同埋我估咧， 三十几岁， 佢一定要一击即中咯。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即系几次先至攞到嗰个证书嘅话咧，要兜几转嘅话咧， 可能个规矩系 个钟啊，个毕业礼。 可能个规矩系咧，你睇下拎唔到咧，冇得毕业。 学咁差， 再交多四年学费再读过。 哇，交多一年咧，真系落班车重新读过，你要 跟住咧，全部单车变咗慢慢行过嚟，校长。 啊，系啊，因为都即系有啲唔系咁准噶嘛，你即系成功接到就系啫。如果你不过佢哋咧速度唔系话真系好似咧我哋去 风驰电掣嗰啲 去玩嗰啲即系咁样嘅，应该系揸住去慢慢过，咁一定系接咗校长嗰、那个个证书。 我觉得如果可以俾人拣用交通工具就更好啊！嗱，你有水上电单车，跟住我就喺度撑艇。我坐香蕉船，哇！嗰、那个揸个大飞，呢、這个 要十个校长先得。 我唔使咪都同一个啫嘛。 滑长江山啊，都得啦，系啦。诶，攞咗跟住就去嗰边。 即系话俾人哋听，条条大路通罗马，样样工具都不倒业。哇！除咗唔押运之外，都几好啊。 我哋都系讲翻咩 pizza 同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等罪名，在美国被判入狱三年的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刑满出狱。据了解，他早上返抵本港，之后到亚博馆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何志平的护照过期，他出狱之后一度被暂时移送到美国当局的入境设施羁留，之后遣返香港。何志平在2017年年底在美国被捕，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非洲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反修例事件已经持续一年，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新民党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认同每人都要吸取教训。被问到中央要为香港订立国安法，特区政府有没有责任，叶刘淑仪认为香港回归23年仍然未为基本法23条立法，特区政府有一定责任。中央所提的七点决定，其中两点都提到特区政府要履行责任，相信香港越早履行责任，两制的空间就越大。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重申，要组成陪审团审理涉及国安法的案件会很困难，尤其会出现起底、社会撕裂、不同政治理念等的情况。警方话留意到有人以宗教名义号召市民在今个月12号，即是星期五，在港岛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警方当日会在相关地点部署足够警力和执法。发言人话，根据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附表一，有关宗教活动中群组聚集的豁免，前提是该活动的举行地点是兴建作或者惯常用作崇拜地点的处所，因此不是所有宗教活动都属于规例列明的豁免群组。警方重新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一经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禁五年，而在疫情严峻时期，任何群组聚集都有可能增加病毒扩散的风险，呼吁市民不要参与任何未经批准集结以及受禁的群组聚集。澳洲教育部长丹特汉发表声明，反对中国向留学生发出预警，指留学生到澳洲可能不安全的讲法。声明说，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欢迎国际游客，又说澳洲过去一日并没有新增本地感染的新型肺炎病例，目前对国际学生而言是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在北京，教育部昨日发出留学预警，表示新型肺炎疫情期间，澳洲发生多宗针对亚裔的歧视事件。澳洲的主要高校计划在七月前后陆续开学，提醒留学生做好风险评估，谨慎选择前往澳洲或者重返澳洲学习。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星期日天气转为唔稳定。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112点，升54点，总成交金额68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43元，升9.4；中芯国际18.68，跌7.6；美团点评156.2，升4.7。阿里巴巴215.6，升3.2，盈富基金25.52，升8仙，永达汽车8.77，跌1.9，中国平安82.3，升1毫，友邦保险73.65，跌5.5，建设银行6.3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6，瑞士法郎0.951，加元1.34，新西兰元7.074，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76点，跌14点。港金现价报15,865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6.65美元，卖出1,71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西贡公路啦，咁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去九龙方向咧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波罗斜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西贡公路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去九龙方向就比较挤塞，龙尾去到波罗斜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到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龙尾去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顺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马湾方向九龙、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显径和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和载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二台六月心一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的开心有迹可寻， 因为有些口罩，譬如我现在戴的这一款，其实是遮不到两个面珠的颧骨位置的。 是 你错变大真的 吗？是都是都是，都可以 我留了手了拍嘢 嘿，我是不怕的，我们的同事很大方的，其实 是啊， 真的听到啦，将快乐建筑在拍档的痛苦之上，就是我主持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 栋楼成40多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啊。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二轮楼宇更新大行动2.0，有成20,000元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噶，仲有新一轮嘅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添。 啊，咁就安乐晒啦！ 7月头有得申请啦，仲唔嗱嗱声成立法团？ 等我打去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糖水滚糖鱼，主持大兜乱， 亲上再加亲。嗯， 星期三齐齐松一松， 剑意快过三关挑战站，小白白元浩即管放马过嚟。 师兄祠堂，师兄的禁区，爱的话题，点少得音乐情人郑子成。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真系噔噔噔噔噔。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哇！我哋今日稿挤到一个地步咧，都冇特别去宣传呢个我们的、哦。究竟我哋系做啲咩今日？ 而家话俾大家知咯，系咪？今日嘅我们的嘅主题咧，就系一啲佢哋有出过碟，但你未必知道嘅演员。 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终于在这片土地，大家刻骨铭记，受或起生与死。 丰收快活人，我们的 梦想，香港，香港，叫我不依为忘。 哎呀，你唔好又讲我啦！ 你出过边一张专辑啊？我想问一下。 就系冇咯， 就系冇咯，咁所以你唔入流啦。 系啊， 嗱，我哋今日要讲嘅咧就系一啲嘅演员，佢哋即系主要嘅工作系做戏嘅。但系咧，因为尤其是系九十年代初嘅时候咧，唱片业界实在太兴盛啦， 太蓬勃啦，真系。 系啦，嗰阵时有人讲过噶嘛，你有把口你就可以出碟，你就可以唱歌，你够知名度就得噶啦，咁样。 即系你话我仔咧，即系佢 都有出过碟，劲过豪仔添。 咁咪佢有一日咧，无端同我讲，佢话妈咪啊。啊，刘德华咧，点解无端就系唱歌嘅？佢咧，佢想翻歪翻历史，佢唔系拍电视，即系佢知道有神经死掉啦。佢话唔系拍电影咁，点解去唱歌咁啊？咁我就即系同佢讲翻咯，九十年代即系 歌影视三妻， 系歌影。 你捞小份都代表你唔掂啊？ 啱啦，同埋你冇出翻一两只碟嘅话，你点去登台啊？ 见人啊， 系 啊，点 先 都 好多钱噶嘛，系咪？咁亦都有一啲咧，就真系可能咧出多几只碟咧，好成功嘅，大家好入脑嘅，已经咧唔记得。啊，究竟佢由做戏先啦，定系唱歌先啦？但有啲你可能可以当换票性质啦，又或者系佢都觉得咧，我应该再将我更加多嘅时间摆喺演戏嗰方面，唔代表佢哋唱得唔好嘅。不过佢哋有出过碟嘅。嗱，首先一定要讲一讲咧， 出碟会唔系 啦，有出过碟唔系净系一首歌啊吓，有好多我哋听众们嘅选择咧，譬如可能大家都会即刻记得嘅古天乐啦，周润发啦，梁朝伟啦，陈慧珊、黎姿、刘嘉玲呢一啲咧，都有出过多。一张嘅专辑嘅，咁而且有啲成绩都真系非常之好啊，咁系咪？但呢啲我哋都觉得太热门啦， 太热门， 所以我哋尝试 冷门啲， 考埋桂花田嚟第一首。 啊，好啦，我嚟第一首啊， 系啦， 呢首我又唔同头先次序噶咯， 你唔同次序， 桂花田都要考埋啊嘛，因为记得。 你话咧唔踢嗰个人住，我哋听下歌究竟认唔认得佢系边个？ 系啦，嗱呢一个咧就系， 因为而家连我都唔知， 系你都唔知啊？ 边一首啊？ 嚟 嗱，你眯埋眼先，我比较早知道呢个啊。 O K， 好啦，阿德啦，好啦， 拣嗰只啫，佢播播播首主打啊嘛。 系咩？嗰首主打嚟噶。 系啊，我点解写个名俾你啫？ 哦，唔紧要啦。 好，嗱，我哋听下佢唱歌。 才能继续，不要等到快乐被海困扰不起，才愿意。 有冇头绪啊？阿祖俾 贴 士佢咧。 影后级唔止一届嘅影后， 哦系啊， 连续冧撞添， 佢出过一只碟嘅啫， 一只就系，哇犀利呢个真系。 之前有一啲嘅合辑咧，即系可能系精，即系又唔系一人唱一首嗰啲咧合辑咧， 哦、featuring 嗰啲可能有 系啦，但系真正咧喺台湾、香港亦都有推出嘅呢一张就系佢唯一嘅专辑， 出得靓靓啊！ 啊哈， 犀利犀利，我哋听到女句佢先，佢就系袁咏仪啊。 找个时间放开情绪，你要哭我就等到下雨天，让雨声掩盖心里那寒痛的声音。 佢一讲两句咧就听到咯， 讲出佢个名咧你就可能会记得啊。佢咧就推出咗一张咧叫做《没什么》嘅专辑嘅，其实在香港咧嗰阵时都有派台嘅，即系唔系净喺台湾推出嘅。香港咧宣传就比较少啦，但系首歌咧摆上电台播都有嘅。 呢、okay、首咧就唔系呢只碟，我头先谂一谂啲歌嗰啲歌名咧，全部都要配合佢嗰啲比较男仔头嘅性格噶。 系， 因为譬如我而家播呢只咧就叫做《要哭我就等到下雨天》，即 系 好明显就想话俾我唔会俾你见到我喊。 噶、啊，我要我要 诶，落雨嘅时候咧就湿晒咁啦，系啦。 即系嗰啲咯，系啊。 另外话点解嗰首主打歌咧，几啱佢 style 嘅？因为嗰首歌咧都系诶同名即系嘅大碟嗰个名啦，就叫做没什么，即系个感觉俾人个俾人哋个感觉冇乜嘢啊咁样。 即系呢个咯， 呢个咧就系袁咏仪啊，系啊，推出过一张专辑咁大把啊，就系没什么专辑啦。 咁呢个咧？呢、這个就系头先早早你拣嘅第一只歌作品， 哦、okay, 好好好， 系啊， 主要系拍电影嘅， 系、啊， 但佢除咗佢嘅演技之外，大家仲会最记得嘅系佢嘅靓，乜嘢角度佢都系靓嘅， 同埋连唱歌佢都要揾翻佢嘅， 好温柔啊，最佳拍档一齐合唱， 系咯、啊，但又估下啦吓。 也曾为爱失落，我心酸处不曾保留。 嗱，呢个系刘华啦，呢个系刘华啦，咁呢个 你咪见到咯，个男仔真系专业歌手嚟噶嘛，个 key 咪走翻个女仔咯，所以咪咁高音咯。 系啊，咁啊女仔就头先阿田都知啦。 系啊系啊，呢个系啊，真系眼大大。下爬尖尖嘅 电眼美人 系啊，关之琳 系啊，喺94年咧，佢就推出咗《相约到永久》啊，亦都系佢唯一推出嘅一张专辑嚟嘅。同名大碟主打歌咧就系呢首歌《相约到永久》，同佢喺银幕上面嘅好拍档刘德华一齐唱噶。 不过咧，我觉得佢呢个 echo 落得好重咧，听唔真啊！关之琳把声咁， 你话佢 solo 嗰啲啊，唔系合唱。 其实佢有嘅， 但其实嗰个 echo 都大噶， 系啊系啊， 即系大家明啦， 当年系兴 echo 啊嘛。 所以咧，點解個個都要喺即係喺 lift 啊，或者喺浴室度唱，就希望有 epic echo 啊嘛。 係啊， 有咗啲 echo 嘅話，冇得聽得咁清楚把聲啊嘛。 係啊， 呢個都係一個原因嚟㗎。 係啊，如果你要聽佢把聲啊，呢只咯，呢只好似有少少咧，你會聽到多少少佢把聲喺度嘅。 OK OK， 係啦。 好啲啦， 系。 不过头先阿祖就提到一样嘢，佢话咧，你 系 好难记得九十年代女星嘅声音，点解咧？ 因为好多时咧，电影系会配音嘅。 系啊， 系啊，系啊。 嗱，如果关之琳把声你都即系未必话听佢嘅歌会认到嘅。 系。 嚟紧呢一位女演员，佢出过一张专辑，我会话，如果你 系 睇开佢拍嘅港产片嘅话， 可能 聽到你更加唔知道究竟佢把声系点。 系。 嗰阵时有冇咁多驳咪嘅访问啊？嗰啲咧，你会即系听到佢。因为佢本身系讲国语嘅， 系 啦、 啊啊， 所以咧，我哋香港睇咗佢一啲好出色嘅经典嘅电影嘅话咧，已经系配咗音嘅广东版啊嘛。 听下呢个系边个嚟嘅先， 好啊，好啊，佢真系好靓，好靓，好靓噶。 我选择绝对，你选择误会。是爱是在都要去感觉，无所谓崩溃或残缺，只要自己做对。我只管爱你，你只管爱我，讨好谁都救不了心。 喂，我想话其实呢个唱得几好、 啊，我都系咁话，咁 咩似佢有啲 首新歌咁听啊！ 我唱得几好啊呢、這个， 啊、 但真系完全咧冇头绪噶、 啊， 你唔俾个封面我睇咧、 啊， 我联想唔到系佢。 系 1998年嘅作品，佢系王祖贤。 哇，真系呢只歌仲要系 叫与世隔绝啊！ 与世隔绝， 你见到咧嗰个创作班底好强噶， 系边个啊？ 洪天平 哦， 作曲作词系许常德， 系 啊，都真系一啲即系。犀利嘅人馬嚟㗎， 同埋我見到呢一隻呢一碟咧，裏邊有一啲其實都係同佢啲電影有關嘅，因為呢一碟第一隻歌就叫小倩咯， 係啊， 你小倩喎，即係應該都係從嗰陣時倩女幽魂嗰、那個氣氛啊，嗰、那個配合有關嘅真係， 係啊， 其實呢個佢唱得唔錯喎， 個 MV 好靚， 係咪啊？ 如果講到呢一度嘅話咧，除咗黃祖賢呢個 MV 好靚咧，我手頭上有啲我哋連碟都揾唔到啊， 係係， 范爺范冰冰出過一隻碟嘅喎，你哋又知唔知啊？ 唔知真係唔知。 專輯嘅名稱咧就叫做唔知係咪專輯。佢首主打歌嘅名称叫做《刚刚开始》，我揾翻资料嘅时候，哇，那个 MV 靓到不得之了，大家要睇啊！另外有啲咧就系譬如， 我哋嘅听众啊，系嘛？叶子薇 系啊，薇姐原来有唱歌噶， 系啦，佢嗰张专辑嘅名叫做《十分坦白》。 哦， 不过张碟碟里面咧系冇呢一首歌 啊啊， 十分坦白，但系 冇呢只歌噶， 因为系同时间系推出咗一本写真集，都系叫做《 十分坦白》。 哦，真系好 坦白同埋系啦， 系啦， 就系咩都话俾人哋知啦， 坦晒出嚟嘅真系劲喎。 系啦，主打歌叫《没有爱就不能再一块》。都是国语碟嚟嘅， 唔系知你有一块， 不能再一块咁样嘅，仲有好多嘅，譬如邱淑贞啦，大家又记唔记得佢推出过边一个啊？ 邱淑贞 嗱呢个咧就未必一个专辑嚟嘅，但系因为嗰阵时赤裸羔羊呢 套 戏咧，佢就录咗首歌咧叫做《赤裸我思绪》，我好记得。 啊有啲印象个名。 赤裸我思绪，撕开假面具。 哇呢个 OK 喎，呢个 OK 喎。 M V 好性感噶， 咁 唔记得女神喎，系咪？ 咁呢个咧？咁呢个咧？這個呢 這個啲古典味嗱，我都唔知啊， 因為我冇話比較早聽，我都播邊只？呢只咧， 睇下先。 呢個咧， 係咪攣攣頭髮嘅？ 攣攣頭髮， 清純底嘅。 佢就 出道嗰陣時個感覺係， 我覺得佢永遠都清純底嘅。 OK， 係啦， 國語碟嚟噶嘛，係咪啊？我哋聽少少先啦嚇。 不會再讓我心疼，結果還是一再的空等。原說你。对女人都是一样的真，只有我还不承认。 真系冇得估 嘅。我可以俾啲 tips 嘅。 系啊，你知道咗。 清纯底， 清纯底。 电影事业发展得非常理想， 冇错。 跟住亦都有入过电视台拍过剧嘅。 系。 其中一套咧，应该系九一年嘅电视剧咧，大热经典嚟嘅。呢几年咧，佢又翻去电视台拍翻一套电视剧，仲同几位女士一齐演出嘅。 咁啊，佢亦都有啲婚姻嘅，就同个音乐人啊。不过后来又分开咗。 女女都大个啦，而家。 系啊，咁啊，当时佢哋呢段结合咧。啲人仲会话系美女与野兽嘅组合添，咁、 哦、 你记唔记得系边个？ 记得 李丽珍啊， 真妹李丽珍啊，推出过呢张嘅专辑啊。头先我哋听嘅嗰首作品咧，系其中一首主打歌嚟嘅。 系啦，哇！呢、這个又系其实已经好熟噶啦，佢把声，因为佢喺香港电影嘅时候都有用自己真声去出咧、 啊。都系嘅，佢早期嗰啲作品应该都系配音，未必系佢配嘅。 啊，系啊。 是啊， 咁啊系，我好记得嗰阵时候，钟楚红啊，红姑啊， 系 去到后来先知道，原来佢把声系何嘉丽嚟噶嘛？ 系咩？ 系啊，嗰阵时阿嘉嘉喺度做节目， 佢嘅， 佢、就话你唔知道，原来嗰把声系我嚟噶嘛？我吓， 你唔知嘅，你望住嗰个样子就觉得嗰把声系钟楚红噶啦嘛？ 系啊系啊，所以呢个原来就系李丽珍嚟噶。 嗱，其實同佢同期出道，譬如袁潔瑩啦，亦都有推出過幾張嘅專輯嘅。 咪開心少女組啊，係 啦， 可能係， 唔係喎，係完咗嗰個時候嘅， 即係佢自己單拖嘅， 簽過華納嘅，跟住咧就唔止一間唱片公司添啊，其中一首咧都幾 hit 嘅，叫做《放過我》啊，唔知大家又記唔記得啦？另外我 list 到咧，即係李婉華亦都有推出過一張專輯嘅，張專輯咧就叫做《藍》啊，藍色嗰個藍啊， 係啊，呢個記得，係 啦，同佢平時即係之前咧喺電視台嗰個形象好唔同咁样嘅，亦都有推出过嘅。 系啊，嗱，咁跟住听完女声啦， 系啊，有男声啊。 我听下男声，男声咧，我觉得咧就好相对地咧，系容易记得个，同埋因为咧，我觉得而家阿祖拣呢几只歌咧，相对咧就系一播咧，你就话哇，咁即系嗰阵时唱到街知巷闻嘅，即系就唔似头先我哋嗰啲女声嘅选手咧， 同埋国语歌多， 就全部都系啦，国语歌多，好似全部都系即系俾人遗忘咗。譬如呢个咧一播出嚟咧，可能你只手忍唔住就喐噶啦。 听音乐，听呢个前奏已经知啦。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你只手 ready 未？ 你只手 ready 未？ 我 你唔记得系咪？ 啊，一二三四。 哎呀，唔好啊！ 喂，即系呢个男仔唔使听太多，咁但系嗰阵时佢横扫喎， 真系啊！ 佢仲要攞埋呢个咩啊？全城挚爱金曲喎，即系纵使你话系咪因为佢同个电视台 friend 咧？但嗰个年代即系平心而论啊，我唔记得九几年啊，嗰一水佢突然间咧， 因为由拍嗰、那个 综艺节目、游戏节目咁啊有啦，跟后来就出咗呢只歌啦， 佢仲拍埋电 影添， 佢真系 rap 到嘅喎，唔系讲笑喎。 咁啊 rap 系 rap 到嘅，系啦， 我哋都 rap 到，不过我哋个 rap 似扫白榄咁。 系啦，即系只不过当年咧就系风头一时无量嘅，净系嗰一句口头禅咩送你一吨油嗰啲咧，系嗰阵时。 所以我记得呢只碟咧，好似同油站合作过，仲试过咧一度咧系。 斷屎咁樣嘅，咁啊叻哥梗出嚟影叻噶啦，就話、 啊、 你睇下，我唔唱啫嘛，我唱斷屎嘅， 咁啊，不過呢只係咪佢唯一一隻咯？我都唔知咋。 唔知佢有多過一首歌嘅，亦都有同阿校長，我記得有一首叫《國領風騷》咁樣。 唔係分金同味， 分金同味啊！ 分金同味嗰只紅啲，如果你話佢哋要合唱嘅話，係啊。嗱，咁你話嗱， 我知道咁樣嘅，好似係咁樣 嘅。好似啊， 唔好諗啦。 聽 下下首。係啊，我覺得呢只咧，呢只都係好。好似頭先你話阿叻嘅嗰個背景 嘅， 因為咧都係以一個電視節目起家啦，係啦，咁仲要咁啱咪第二個台喎， 係啦， 哇，啱啱 都真係打對台啊！ 嗱，同埋咁啊，你冇得講嘅，呢、這個係好聽啲嘅，佢個歌底喎、真係。 咁我哋又聽下你哋聽唔聽得出呢一個又出個碟嘅歌手，主要咧就係做一位演員或者主持人嘅身份嘅， 係， 你又記唔記得佢係邊一個咧？ 沒有。光也没空气，好比种子沉埋在泥地，静候半点爱念倾注，来长出花朵给你。害怕贪心的黑心理，无非想找个借口逃避，像为我好也像演戏，猜测不到你。你不要再哭泣，我永远会爱你，最后答案隐藏在你心底。 你想想连只歌名都要用回最后答案、就是他那时候的口头禅，吃得挺好啊，真的。 是个 icon 嚟噶嘛？ 系啊，陈启泰啊，百万富翁陈启泰而家即系变成咗一个等号咁样啊。所以头先陈百祥嗰个就系佢自己嘅电视综艺节目，呢、這个陈启泰亦都系真系犀利， 系嘅歌曲、 一个就叻，系一个就系富翁系几犀利真系 吓。系啊，咁你见到啦，陈启泰啊，陈百祥之外咧，譬如我仲有嗰啲，我哋唔够时间， 系啊， 帮 唔晒， 好啊， 好啊。 莫少聪，我都需要讲一讲， 系冇错。 其实佢推出过咧多过一张嘅专辑，但系主要 玩肚我啊，我记得佢呢只真系 唯一一只广东专辑咧，叫玩肚我。但喺出呢张 咩玩到我 歌名，名就叫玩到我 跳舞嘅出嚟咁样。但佢之前咧喺台湾都出咗一张专辑咧，就叫做《与你相逢》啊。呢一首歌咧喺台湾非常之红，销量系非常之高嘅。 佢嗰时拍嘅电影都即系拍到唔少啊。 系啊，但系呢首个身份咧，大家就可能冇咁记得啦。另外咧，就譬如。近期啲，譬如陳 法拉 啦、徐子珊啦、Hit Me， 大家記得啦，幾咁 sexy 啊？咁啊 ，Hit Me 又係嘅，徐子珊係。 唐文龍啦，雖然除咗條眉好濃之外咧，係啦， 真係濃喎。 佢出過嗰多過一張專輯嘅，其中一首歌咧個歌名之長咧，又係令到係入榜嘅。 係叫咩名啊？ 我要知道。嚟过，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我们永远不说啊，首歌叫做 我要怎么知道你爱我？如果我们永远， 如果我们永远不说， 哇，好犀利喎，几多个字啊？ 因为其实系有 hit 过嘅，系啦，咁啊都好多，但系拣埋呢一个啦，君如我哋都未讲啊， 君 如 好多， 不 过相对就 系 新年一定播嘅， 新年礼物播嘅， 圣诞又要播 系 咪？而嚟紧呢一位咧，影帝级嘅人马，佢有推出過多過一張嘅專輯，嗰陣時咧佢出碟咧係非常之認真同投入嘅，你會見到佢咧係即係有花心機去練歌， 流曬汗 嘅 嘛。 同埋佢喺電影裏面其實經常都露兩嘴㗎， 係啦。 我上次成日唱嘅《咩咩地捉藏刀》，仲有佢同李修賢一齊唱過嘅《灰色軌跡》，都係深入民心 嘅。咁呢一首佢真係好認真、好深情唱嘅情歌，《寧願最傷心的給我自己》，你又聽唔聽得出佢係邊個咧？ 佢就係渣渣飛， 張家輝。 旧照片，从明天与我熟睡，空空相框请带走去，你会再放入思绪，让彼得来承担我眼泪，体温都请带走去，我再没有反对，这对热带与喜爱每日相对，别留低这个家里，宁愿最伤心的给我自己，让你比起当天美丽别离，不要回望，不必皱眉，从头找爱情原有气味，宁愿最伤心的给我自己， 让你穿起身装笑着别离，遇过什么别提起，将鲜花给我，将好的给你。 教育部又说，高等学校应该严格审查国际学生申请入学的国籍身份和报考资格。对于国籍身份存疑的，应该主动向出入境管理部门核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2度或以上。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附近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3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2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4蚊，升10.2。中芯国际18.74跌7毫，美团点评156.2升4.7，阿里巴巴215.8升3.4，盈富基金25.48升4仙，永达汽车8.78跌1.8，中国平安82.25升5仙，友邦保险73.65跌5.5，建设银行6.39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英镑9.875，瑞士法郎8.15，澳元5.403，加元5.786，新西兰元5.059，欧元8.7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3点，跌7点。港金现价报15,865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35美元，卖出1,71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罗福道。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挤塞，车龙喺顺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挤塞，排到牛头角港铁站对出。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 Mega Box 就比较繁忙。 在新界西贡公路由于有道路工程，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现在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翠塘花园，入西贡就只是车多少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马湾方向九龙、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和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恬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邓慧思啊，夏天到了，为你推荐一首我认为最有夏日色彩的歌，我会揀 Seals and Crofts 的 Summer Breeze， 加埋本夏日清凉饮品，简直是心旷神怡。 Summer Breeze makes me feel fine, rolling through the jasmine in my mind。 逢星期二晚上八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邓慧思主持的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多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Dr. Music 陈小宝，音乐 fact check。 如果我问大家全世界最畅销的大碟是哪一张，相信呢会异口同声讲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 Thriller。 但我告诉你，这个纪录呢已经是比一张精选的唱片呢在大概几年之前呢打破了。这个就是属于乐队 The Eagles 的 Greatest Hits。 在这个歌单里面，我相信最熟悉的歌曲应该就是 Hotel California。 有多少人知道 Hotel California 是讲什么的呢？原来在创作这个歌词的时候，乐队的 Don Henley 看到当时的电影非常之流行那些所谓年轻人去旅行啊、拍拖、行那些深山越岭，然后遇到鬼。大家仲记唔记得有啲所谓德州电锯杀人狂嘅戏，又或者係啲学生去到一啲古堡里面，哇，然之后夜晚俾啲丧尸追到戏都咳。嗰陣时极度流行呢一种嘅所谓恐怖片，俾咗灵感 John Henley 去写 Hotel California。里面有一句歌词总结那首歌的最后那两句就是说 You can check out anytime you like, but you can't leave。 即是说你可以随时 check out 离开这间酒店，但是你永远都不能够脱离这个酒店的范围。哇，还不是鬼故？但是其后呢，这两句歌词是成为英国脱欧用的口号。想落，我相信很多的英国朋友都觉得脱欧是一件很无骨悚然的事。 想 fetch 更多经典音乐作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晚12点到凌晨2点，陈小宝新地任我行。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好，继续翻嚟咧，8723188咧，我哋可以预告定咧，晏少少，我哋会有得猜猜我是谁。 系啊，咁啊，今日我 我哋咧都系讲紧一啲行内嘅术语，咁啊跟住叫大家去估下嘅，或者你有术语嘅话，即系你系嗰、那个 行业 行业嘅术语咧，即系你知道有嘅，咁你都可以打电话嚟考下我哋，电话号码18723888，猜猜我是谁？ 我哋有个小主题嘅，因为虽然都系以行业术语为主啦，但我哋觉得咧今日咧有咩大得过个航空业啊？ 系啊， 所以咧嗱，其他行业当然无人欢迎啦，不过我哋可以特别提供多少少 准备咗一啲航空业嘅。 啦，地勤啦，同航空业有关嘅专业术语嘅， 冇错。咁你而家咧就可以打18723888俾我哋啦，或者你有术语想考下我哋三个，无人欢迎啊。 系，冇错啦。咁而家咧就同你玩一个咧大测试。呢、這个大测试咧就同近日啲环境都有关系嘅、 哦。 就系、是、移民。 哦，移民，我仲喺度谂紧。啊，你份工几时冇咁样添？ 系啊，嗱，佢个标题咧就好直接噶，话俾你听啦，适唔适合移民大测试？ 哦，適唔適合？ 即係你個人適唔適合？ 你嘅人啦，或者你嘅背景啦，你嘅能力啦，你嘅狀況，你嘅心態啦，因為移民咧就兩個字好簡單，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去到嗰一步嘅話咧，就好複雜嘅。咁所以咧， 我成日都覺得咧，我心態準備好噶啦，不過我財政上面咧係零準備好咯。 哦， 即係呢一個係我 其中一樣 對目前嘅情況， 都 係 唔得咯，即係。 咁即係其實未 ready 咯。 Are you ready 咁樣？係啦，咁咧 try 我哋 想去即係試下向往下即係外國人，即係嗰啲哇。那個、 即系旅行啊，另计 系即系嗰啲咁嘅享受就可能系有，但系真正生活就真系要 佢就一个测试咧，我哋可以一齐做嘅。咁虽然当中咧有啲涉及钱银嗰啲咧，你可以自己剔完之后唔出声都得嘅。 好好。 咁咧嗱，佢其实就分开几样嘢啦。有廿个选项，咁咧我哋应该可以逐格问嘅。咁咧佢系咁计嘅，你凡系有一格中咧就有一分。 哦，好啊。 咁跟住佢就会计咧，譬如话啊某个分数就代表你 OK， 某个分数就代表你要谂一谂。 哦， 咁样嘅。系啦，咁啊嗱，佢又冇话，佢冇话你系要移去边度嘅，即系你心目中你话喂，我系婆罗奶都得噶，有啲就话唔系嘅，我一定要加拿大嘅嗱，任君选择。但 系 总之佢就话睇下你适唔适合移民啦吓。好，第一题睇下你有冇分啦，你有 BNO 啊有， 有嘅就自己剔一剔。 哦、 好啦嗱，咁跟住咧呢度连续有三格咧都系同人工有关嘅，咁啊我哋两个拍档唔使讲出嚟啦，自己剔啦，但系你净系会剔到一格嘅啫，睇下你剔到边度咯。你是月入少过两万的这个第一格，如果不中呢就第二格，月入少过三万的不中呢又再去第二格咯，积蓄是多过十万的，如果中呢就剔一格咯。好啦，咁跟住就讲紧其他啦，在香港有， 我对不住我不明白、啊、你讲紧咩啊， 剛才 月入二万以下三万以下， 月入少过两万，譬如你说喂不是我有三万元的 就有一分啊， 剔一格咯就有一分咯。咁但系我就唔，譬如话我月入少过两万，我唔系呢一格嘅，咁我去第二格啦。可能话我两万五嘅，咁我唔中啊嘛。 咁咪少 我就望月入少于三万，我系嘅，咁你剔一剔咯。 哦， 系啦，咁啊， 如果都唔系咧，咁 如果都唔系嘅就唔剔咯。 哦，即系冇剔咁。 但系佢仲有一格噶嘛，积蓄多过十万，咁可能譬如我哋正常我都会剔呢格啦。 系系。 好啦，喺香港有物业嘅， 好， 如果有就剔啦。好啦，睇下呢格你哋可以答我啦，唔优做嘅。 佢唔系啦， 咁啊，即系可以答咯， 即系唔系咯， 唔优做嘅，咁我系属于剔定唔剔，我 唔剔 咯， 唔剔咯， 死啦！而家好少剔啫， 系啊，嗱，继续，有仔女，阿田可以剔啦， 系啦， 你可以答嘅下一句就到你啦， 我有宠物， 准备生小朋友， 又冇得剔 到佢啦，好啦，跟住呢一格，觉得屋企唔够大，嗱，你唔好同我讲你剔啊， 我剔嘅呢个。喂，你覺得啫嘛，我實覺得唔夠大， 唔係都啱嘅， 標準都唔同嘅， 係啦。阿天聽唔聽呢個？ 梗係聽啦，堅聽啊，聽聽十個聽啲 啦。好啦，跟住呢一格睇你哋答案咯。開始覺得行街睇戲食飯好悶，唔知點解呢個都當係移民指標嚟 嘅。 阿田啊， 我都聽， 都聽。好啦，咁跟住咧，你可以唔講嘅，不過我哋會見到嘅年紀35歲以下冇得聽啦。25岁以下冇得剔啦， 搞错咩嚟噶？ 呢个好重要嘅，我知道好重要 啊， 系啦，好啦，跟住呢一格，中意周围去， 哦， 中意，中意，系中意有得剔啦。有当地嘅朋友，即系你无论想移民去边度，当地有朋友嘅， 系 好啦。婆罗奶我都有两个 friend 啦，咁样好啦。中意揸车，佢冇话你识啊，中意揸车， 哦， 我车牌都冇，即系 唔系？但你中唔中意啊？ 唔中意啊， 我唔中意。OK， 阿田有得剔啦， 系啊。 另一半都话想走， 好有一剔， 好， 好，哦，跟住呢隔篱两个都冇得剔啦，单身， 哦，我 冇得剔， 单身冇得剔啦，唔中意翻大陆， 我剔啊， 系， 其实傻仔你唔应该答噶嘛，呢啲政治唔正确真系， 我讲埋，我都冇 回乡证，系咯，好啦， 对食， 唔系冇回港证，我去咗冇得翻。 对食嘢要求唔系太高，呢、這个我有得剔喎。 系啊， 你我对食嘢要求唔系太高， 我有要求噶， 所以你冇得剔。 我要求噶， 你有要求嘅咩？原来都系，佢都麻烦 啊。唔系，因为佢起码佢识自己煮啊。就算你有要求嘅话，你 系 会容易达到啊嘛。 系啊，最尾一格啦，想 十七条啫嘛。 唔系啊，有好多啦。头先我哋系啊，最尾啲题，想个小朋友读国际学校。 哦，好啊， 我冇小朋友， 都 OK， 我想，但我想摩尼读国际学校噶， 我都得， 咁咪可以听， 有咩分别啦？ 系啊，佢唔系人啫嘛。 好啦，咁而家你有几多个 tick 啦？ 我有七个， 你有七个 tick， 我有十一个， 你有十一个 tick。好啦，我哋由最低分开始讲起。如果你系零至五分咧， 系 你喺香港都可以好开心噶啦，唔好走啦。 即系话意思就即系话，你根本就走唔到咁样， 咁 嘅意思。 咁你系有七分啊嘛？ 系啊，我系下一格啦。 诶，佢嘅建议系咩咧？六至十分，佢就话啦。攞定 BNO 冇坏嘅，一个主要就由 BNO 出发嘅，系啦，但我觉得冇所谓嘅，即系佢唔系净系针对英国噶嘛，所以话会攞定呢啲 passport 系冇坏嘅咁样。 咁即系话我本身好多地方都未准备好。 系啦，咁啊，填几多分话？ 十一啦。 啊，十一分，哎，恭喜你啦，啱啱第三格啦，十一至十五分， 系 可以考虑一下。 好啊， 可以考虑一下。如果 即系我而家唔值得考虑啦，我叫攞 BNO 啫。 佢纯粹话你攞定冇坏咯，系啦。咁如果你话喂唔系我好高分，十六至十九分咧，嗱，佢同十一至十五分有咩分别咧？阿田哥就话你可 以 考虑下，咁但系十六至十九分咧就系、 是、你走啦， 唔系佢话你可以谂下去边啦，直情 哦， 系啦，即系话你直情可以谂下去边啦，喂，即系可能你觉得你有需要或者有能力，你系要走噶啦，咁如果二十分咧，即系话你竟然全部都剔晒咧，其实冇理由噶，有啲呢度咧有啲人都会有啲唔明白， 乜有仔女点会单身啫？ 系啦，有仔女点单身？啊，都唔系嘅。 点样 有仔女，但你离咗婚未？ 咁咪单身咯。 咁咪单亲啊嘛，唔系单身啊嘛。 唔系咁嗰阵时你系 single 噶， 系啊。 你成日都呃我哋话你今晚 single 噶啦，同啲人讲系咪先？ 系唔 single？ 其实二十分系冇可能嘅，因为点解？我觉得咧，你点会又 tick 到月入少于两万，又月入少于三万？哦，都得嘅，你得一万咪系咯。 哦， 你得一万蚊咪系咯。咁啊，你 系 啊，嗱，但系呢度咧，翻到嚟咧，即系当然，你话佢系咪好严谨咧？就当然系唔可以啦。 其实系轻松啲嘅。 系啦，但系有人咁样 初步啦。 系啦，有人咁样斟酌过噶。佢话原来钱银咧，你而家月入几多咧，系会有左右两个唔同嘅决定噶。因为点解咧？嗱，我哋正路就会觉得咧，喂，你喺香港，譬如话你有月入十万，咁可能就话喂，咁你梗 系 有 saving 啦，你先有得移民啦。但系同一时间月入十万。亦都系一个阻碍你移民嘅原因， 因为觉得会赚唔翻， 冇错。 但又调转嚟睇，如果你可以月入十万嘅话，咁就即系代表嗱，理应啦吓，你嘅储蓄 系 你个系啦，应该就会相对地多啲。可能如果你嗰个心态有改变，唔系谂住我要闯一番事业，定系我要买多几多层几千万嘅楼咁样嘅话，可能佢自己嘅胆弱咧又会浓厚啲，咁系嘛？ 嗱，但系所以原来你嘅月入咧系真系天堂地狱嘅。有啲人咧开头都好奇怪话，点解咧月入佢会咁样问？系话你月入少于两万或者月入少于三万，佢唔系调翻转问，即系譬如话你咪三万以上啊？咁原来咧佢话其中一个答案。 俾嘅，因为你去到人哋嗰个地方咧，你都唔会揾翻，即系差唔多嘅价钱，咁即系而家嘅生活咁一样啦。 系啊，即系所以佢话反而咧好得意，佢话原来咧对嗰啲移民中介嚟讲咧，佢话最有机会就得甩嗰啲，可能就话我而家揾万零二万蚊， 系啊， 佢有其他原因或者能力佢走得甩咧。但佢呢個人工咧， 冇咁多包袱， 佢冇包袱啊！喂，如果我喺香港咧，喂，我幾廿萬一個月，嗱，然後你諗，死啦，外國要唔要我呢個人才噶？如果唔要嘅話咧，喂，真係好難接受嘅，天堂變地獄 嘅 喎。 但係呢一個嘅，我又睇到另外一點咧，就因為我同阿田嘅分別啊， 係 單身同埋有家庭嘅分別。 阿田起碼都剔到兩格 多咗幾個，譬如你有冇小朋友啊？有冇諗過小朋友 讀國際學 校？ 係啊，爭好遠啦。 咁樣就即係話嗰啲都係有分噶嘛，就即係好似話咧有家庭就。更加適合移民，但我譬如我單身嗰啲，我就冇嗰啲， 你自由度高好多。 但唔係，我自己又咁諗嘅。如果移民嘅話咧，有陣時好似嘢一樣啦，包袱嘅問題 少啲。 哎呀，如果我過到去又唔知一家人嘅話咧，唔知自己揾唔揾到嘢做啊，又要搞掂嗰啲小朋友，我唔食啲小朋友都要食噶，粵語長片都係咁樣啦。喺呢方面，其實我反而我就覺得單身係咪喂？ 我都冇人冇物 得， 攞起个夹我走啦咁样。 有啊有啊有啊， 但我反而就低分咗。 但系你单身系唔使走都得嘛，因为 系啊，你嘅低分咧，而家唔系话你走 唔 到啊。 我唔系过下一代嘅，我自己如果有担心或者我向往外国生活，我自己都应该可以走。 当然你嘅自由度高好多，但系有细蚊仔嗰啲，佢最尾嗰条系问，唔系即系尾几个条问，你想唔想你啲细蚊仔读国际学校？ 系啊， 即系言下之意，即系话想去受英国，即系英文嘅英文嘅教育啦，即系咁样啦。 系啊， 咁呢个系佢哋嘅考虑。其实好多时咧，嗰啲父母都系为咗仔女。 系啊，嗱，你要留意喎。头先我话呢个测试嗰个标题咧，佢唔系话你有冇能力移民。佢话你适唔适合啫，即系话唔系话 即系有小朋友嗱，如果系咁样嘅话，有小朋友就更加适合移民咯。佢个谂法， 其实喺所谓移民界别一定系啊，即 系 头先阿田嗰句讲都冇错。 系啊，我想知嘅就 系 即系为小朋友下一代去谂， 系啊，咁谂啊。但系咧，如果你真系有咁嘅谂法计划咧，上网搵多啲资料啊， 要啊， 因为咧好多时咧嗰啲真系移民咗嗰啲人咧，佢就会咧自己拍片啦，或者写文章啦， 俾你 听 喊啊， 佢话咩？但即系话俾你听。你如果移民嘅目的系为仔女咧，我唔该你重新考虑下， 点解啊？ 你呢个谂法系错嘅，咁 系 即系佢哋过来人啦。 但佢哋个 即系可能唔 适应 啊，或者被排斥啊嗰啲啊。 好多原因嘅，即系话你去到你系啊，即系幻想紧你外国咧，哇就真系系好好啊， 样样都自由， 系阳光啊，即系蓝天白云，唔使咁多人，又即系有啲人 工作压力 又 轻啲 ，whatever 所有嘅嘢，但系到真系咧到落实嗰人咧。是不是咁简单咯？ 系 我明啦， 医疗啦、住屋啦、交税啦，嗰、那个人脉，即系人哋会唔会排，即系排华啦？系咪？因为你香港人啊嘛，即系咁样咧，好多好多嘅原因嘅。 譬如我嗰阵时咧，即系好多年之前啦，系嗰阵时即系九七移民潮嗰阵时咧，我有一扎嘅表哥、表姐、表嫂啊，冚唪唥咧，佢哋就移民晒去温哥华，五个 family 一齐过咗去。佢哋开头咧都有一啲适应嘅难度噶，系乜嘢咧？佢哋好多都系为咗前途，尤其是下一代嘅前途。去咁样谂啦，第一个要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喺香港，佢哋系着西装、着高踭鞋翻中环嘅，去到嗰边呢类型嘅工作，佢哋系冇得做嘅， 搵唔到。 佢哋真系会去咗做茶楼去工作啦， 冇、 即系你谂下，突然之间有一个 白领变蓝领， 哇，几大嘅调节咁、样啦。但佢又同时去，虽然佢知道，哇，我间屋咧大咗好多，我嚟紧可能我退休之后，我嘅福利会好咗好多，医疗又有咩都有得保咯，佢嗰啲全部都知道嘅，但同时。而家呢啲心理上面嘅调节咧，又真系几大嘅学问。 要睇下你，好似头先所讲啦，你嘅年纪咧， 冇错， 系啲乜嘢啦？即系你越大年纪咧，你先去谂呢件事咧，你就适应咧就越嚟越难。 冇错，即系适合嗰个字，好明显就 系 话， 头先35岁之下，你问你系咪啊嘛？咁呢个都系一个好紧要。 佢都冇去到40岁啦，即系佢呢格 唔 如你啊，大家都唔使谂啊，真系。即系所谓唔使谂嘅意思，即系话可能你唔系咁适合，同埋咧你见到嘅佢有啲唔系就 系 讲。讲钱嘅，譬如话你喺当地冇朋友，呢、个可能亦都系会一个因素就哇，去到人生路不熟，完全系叫天不应，咁点算咧？又或者话另一半都话想走咧，呢、个亦都好重要嘅。如果唔系咁点啊？你太空人咧 都有个共同嘅目标啊！ 因为如果大家话我唔系我想留，你想走咧，咁已经有分歧嘅时候咧，就对于个感情就会出现问题噶啦。 系啊，同埋我觉得佢有两个因素都几实际嘅。一个就是说对食嘢要求不高同埋唔鍾意返大陆。嗱我觉得嗰样呢唔一定涉及政治嘅。係因为譬如说你如果你係可以返到大陆嘅话呢可能佢话咁其实你做乜移民啫。即係譬如说你唔鍾意香港嘅但你又唔抗拒内地嘅话呢呢、这个就最近啦话里面可能又便宜啲样样都得嘅。即係佢好实际喎。 即 係返 大陆都得意思係咪 对食嘢要求唔高呢其实一脉相承㗎。即係类似就係话咁你如果选择唔系太高嘅话就可以啦。因为其实佢系讲紧外国可能麻麻地， 系 啦，因为嘢食一定唔够嘅，咁 或者你唔啱你口味咯。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原因， 同埋因为你香港实在太过每日都可以咧，太方便啦，同埋你每日都可以买到新鲜食材，佢全部都系冻嘅，同埋你想食嘅白菜仔啊或者菜心等啊呢啲，你经常 睇你移民去边咯，你去移民去东南亚嗰啲又唔同嘅， 都系即系又食翻啲口味。譬如你移民去日本，哇，你捧到个肚唔知点算真系。 所以佢都话啦，你譬如10-15分你可以考虑，跟住先叫话下一格高分啲就话你考虑去边度咁样咯。 嗱呢个就睇下你适唔适合啦。我见到网上有朋友咧问有冇条 link 可以 send 俾佢咧，咁我将呢个表咧就摆喺我哋风 show 个 page 嗰度。 好啊好啊， 咁大家可以自己上去喂，不过老老实实啊，你唔好谂住跟住佢之后咧就话喂我适合啊，去到有咩冬瓜豆腐。 唔关你事啊。 谁可自身保卫，烽烟里无常。 世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变化系土遁或冰火魔法，航道上都很请任意发挥，剑术像浪客壮丽，或你怕死像我妻，要是同路去未怕乱世，好比个性没流露，出狗也拼命狂号，各自其法要各自变好，谁可即身保卫，奉献里无常势，无办法以一朵白看宇宙摇曳，难阻每刻消逝，纵气力枉费，唯独你前来就杀出重围，各去守时代的岗位，立明日信誓。像内美脆弱，可暂后侦察风向，然后为身边的呐喊拍掌。假使碰上是残酷，多得索拍再回报，血已渐满，哪会有退缩？神光始终不灭，烽烟里、银云里同面对。每刻心碎，哪怕又流泪，如果要把鬼灭，要恶人粉碎，唯独你前来尽处跨过去，你我他能互相组队，路遥没顾虑。 他们是汤力啊，不是唱紧漫画鬼灭之刃啊，是鬼灭之日啊吓。电话号码18723888，因为我哋跟住翻嚟会有猜猜我是谁。 冇错，今日咧就欢迎你继续啊，有你做开嗰行啊，或者你做过嘅术语啊，可以考下我哋之余咧，如果你哋想答我哋嘅问题，亦都可以噶。 系啊，因为今日咧比较多人关注个航空业咧，我哋就会推出呢个航空特别篇。 仲有得讲航空业嘅时候，真系好讲啦，讲真。 唔系冇得飞咁啊，听下都好啊。 系啊，咁啊系啊，所以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12点半新闻之后同你玩猜猜我是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昨日在元朗洪水桥一间村屋检获一支真手枪、390发子弹、一啲枪械配件同一支伸缩棍，拘捕两男一女，年龄介乎38至65岁。被捕人士是一家三口，包括一对夫妇同个仔。警方话，被捕人士藏有枪械的意图是其中一个调查方向。但是有人曾經在網上宣稱要襲擊警察。被問到今次發現的槍彈和昨晚中環的示威活動有沒有關聯，警方說是在昨日朝早拘捕三人，暫時未知道有沒有關聯。反修例事件持續一年，身兼行政會議成員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認同每人都要吸取教訓。被問到中央要為香港訂立國安法，特區政府有沒有責任？葉劉淑儀認為香港回歸23年仍然未為基本法23條立法，特區政府有一定責任。中央所提的7點決定，其中2點都提到特區政府要履行責任，相信香港越早履行責任，兩制的空間就越大。 曾任保安局局长的叶刘淑仪重申，要组成陪审团审理涉及国安法案件会很困难，尤其会出现起底、社会撕裂、不同政治理念等的情况。香港电台顾问委员会工作小组召开会议，和港台管理层会面。顾委会主席陈建强在会后表示，顾委会希望港台就港区国安法制作节目，令到市民知道立法原因和发展。港台方面亦都准备做相关节目，他形容双方不谋而合，不存在任何施压。陈建强提到，顾委会没有就节目制作提出任何指示，只是提出方向，应该正面和负责任做节目。节目应该全面反映多方面声音，并且讲清楚事实细节。因为贪污和洗黑钱等的罪名，在美国被判入狱三年的民政事务局前局长何志平刑满出狱。据了解，他早上返抵本港，之后到亚博馆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测。由于何志平的护照过期，他出狱之后一度被暂时移送到美国当局的入境设施羁留，之后遣返香港。何志平在2017年年底在美国被捕，被指以在美国为基地的非政府组织作掩饰，贿赂非洲乍得和乌干达政府高层官员，为中国华信能源公司争取石油生意。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转坏和有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2点，升25点，总成交金额737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41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99点，升1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3.8升10蚊，中芯国际18.7跌7.4，美团点评156.1升4.6。阿里巴巴215.8升3.4，盈富基金25.5升6仙，永达汽车8.7跌2.6，中国平安82.3升1毫，友邦保险73.55跌6.5，建设银行6.39升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日元107.62，瑞士法郎0.951，加元1.34，新西兰是人民币系报7.075，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134，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653。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2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5,865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5.7美元，卖出1,716.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六月summer fun， 曾志豪和你寻开心。 我曾志豪最想做白雪公主里面的白雪公主。 不是吧， 她集集都可以唱歌的，还可以吸引到雀仔飞埋 你。 你 知不知道雀仔想跟你说什么？ 傻瓜傻瓜。 那我不做了，我做回风骚快活人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那曾志豪做节目未有是唱歌。 最低工资委员会正在检讨法定最低工资水平。 是啊，恰当的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可防止工资过低，又避免影响基层工人就业。 记得在6月16号或之前 向委员会提交意见。 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mwc.org.hk。 安哥同学会， 曾志伟佢都有一个御用嘅去做佢把声音嘅，系咪咧？ 系啊，叫做冯永和。之后咧，佢移民咗就冇办法啦。我话志伟，你真系要自己陪啦。电影一出咗街咧，个个都打电话嚟俾我。丁宇，你有冇搞错啊？都冇嗰阵时陪过我咁好嘅。哇，哥哥，呢、這个真真正正嘅智慧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我系丁宇，安哥同学会又嚟啦。 先奶你好，我哋系丰收快递。 点啊？又嚟包裹啊？ 绝对唔系。 又系急件？ 冇啲咁嘅事，我哋系有纪念品想送俾你。 吓、啊、咁好纪念品，系咪先？系咪又要入钱噶？ 完全唔需要啊！你只要打呢个电话就得噶啦。 你要打嘅电话号码系1872388，行动代号猜猜和是谁？ 我知啊，你哋系丰收快递人啊嘛。 真真我是谁啦？我哋咧呢个行业篇咧又要同大家玩下各行各业的术语，兼且今日有主题嘅，因为同国泰嘅即系航涉有关啦。咁所以今日咧，我谂特别多人都想玩下，不如同啲航空啊、空中服务啊、地勤啊，各式各样唔同嘅空中 飞机师都可能有啊，系嘛？ 飞机师我就记得呢句啫。 系啊，飞机师 唔多有啊， 系 啊，唔多有啊，系啊，又唔多有啊，系啊。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俾我哋玩猜猜我是谁啊！吓 ，OK， 电话旁边有朋友啦。Hello， 梁生。 梁生。 Hi, 早晨，梁生。 早晨。 系啊，早晨啊。你想考我哋定系答问题噶？ 答问题。 答问题好啊。 航空业。 好嘛，航空业你 O 唔 OK 啊？ 都可以。 好啊，好啊。嗱、就咁样嘅。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代号嚟嘅。譬如咧，大家会咁样讲嘅就话，喂，你搭边间航空啊？咁、 哦、 样。 好啊。 佢就会同你讲鱼翅啊。 鱼翅 系啦，食得多唔多，梁生？ 哦， 鱼翅， 鱼翅就系嗰个 系系啦。 我估到，我估，因为我系咪会形容好似嘅鱼翅咧，即系啲旗咧？佢嗰、那个航空公司嗰个徽号 系 啦， 系啦， 系好似 有关系嘅， 冇错啦， 即系香港都有嘅， 系啦。 哦，我知边间， 边间 唔记得嘅， 唔记得啫，你知嘅。系啦，咁得唔得？你话我听。 系啊系啊，诶、啊啊你话俾我听，佢嗰个徽号系咩色啊？如果咁样，你话你记得，即系你唔记得？ 咪白色嘅， 白色底嘅，好似系咪？ 系啊。 跟住咧，喂， 系啊， 喂， 白色底 两个字嘅嗰间航空公司， 系啊系 啊, 啊， 我哋试下讲佢个名出嚟。 一下记唔起， 一下记唔起啊？ 唔系啊， 今日主角嚟嘅， 咁咪咯。 今日份份报纸个头版都关佢事啊！ 我哋题目都系因为佢啫， 系啊， 300亿大品落抌落去，佢系边个啊？ 咩？ 300亿抌落去，我哋要救嘅航空公司系 嗱，俾三个你拣啦，国货航空、 国防航空、 国安航空同埋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 系、 哎、好嘢，梁生恭喜晒，恭喜晒。 咁因为原来咧，佢话咧，佢哋内行咧，原来有几个名噶，其中一个咧就叫佢做鱼翅噶，因为 CX 嘅 logo 咧好似鱼翅咁， 鲨鱼旗咁个样。 系啦系啦 ，OK， 好 ，thank you， 好啊，恭喜晒梁生， 系 啊，我哋之后咧就会有同事联络翻你，攞翻个地址就寄翻个纪念品俾你嘅 ，thank you， 好 啦， 好啦，再嚟啦，你系边个？ 朱小姐， 朱小姐，丰收发号人，你想估定系答问题啊？ 答问题， 好啊， 嚟啊！ 头先我想话你想估定答问题，其实同一样嘢嚟嘅。 系啊，我冇听，我照样都话你啊。 系啊 ，OK， 嗱呢个好易啊，你想要好易定系普通啊？ 好易， 好易，咁呢个俾你啦，真系好容易。 好， 佢话你介绍下自己，你做咩嘅？哦，我系做姑嘅咁样， 做姑 系啦，我做姑嘅，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哦，咁你咪可以成日都去日本买手信咯、 哦。你做姑嘅， 系啊，做姑、啊、真系系啦， 小姐 系啦，点解咧？ 点解系阿姑啊？ 系啦，点解阿姑啊？系啦，阿田即刻只眼碌到几大啊？ 做咩？已经冇可以做阿姑。 阿田不嬲，佢都系想做空中服务员噶嘛？但系佢变咗人哋就觉得佢系阿姑啊嘛？ 系啦，系啦。 哎， 我做姑嘅。 系啊，帮我俾你估啊，你觉得系同佢个年龄有关啦、啊，同佢哋中意食嘢咧就中意食菇有关啦、啊，定系同个英文发音有关啦、啊？ 英文 发 音 系啊，冇错啊，因为本来个英文嚟自 crew，C-R-E-W 做 crew 啊，咁佢哋讲咗做姑啦， 做姑，咁所以咧佢话咧佢哋就会自己喺度自嘲咧笑咧，就话喂我做姑噶咁样咯，系 啊，咁几得意啊嗬，即系又唔使特登去讲到嗰个英文，但系跟住诶整一下连个英文都懒埋，我做姑， 懒埋啊， 系 啊 ，OK， 好啊，恭喜晒朱小姐，礼物寄翻俾你啊，之后拜 拜，啊，暂时都几容易啊， 系啊， 系啊，都诶，使唔使要一阵整啲难？ 可以、啊、可以，我觉得系、啊，即系可以暂时咧，即系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88。咁、 啊、 我哋今日咧就考下嗰啲叫做航空术语。 咁我揾个难啲嘅先，你俾啲时间我。 我都想咧、啊，即系如果你哋有你哋嗰行业嘅术语咧，问翻我哋啊，无人欢迎啊吓、嗯。 电话号码1872388，行业术语你可以问我哋，亦都可以答空中服务员系今日主打嚟嘅。 默默守护，淡淡呼吸，慢慢沉淀，无言无语，我的故事，你太熟悉，你的存在，你给的爱，剩下了一句话没说，埋藏我们心里，你却没法联系，是否你不在乎？爱是需要忍耐，爱是需要期待，爱就是两个灵魂的寄托。如果没有这安静的角落，这些年我们怎么能度过？爱是没有人握，爱是无法突破，爱你不需要坚强的理由，谁在喋喋不休？静的来，悄悄离去，默默守护，淡淡呼吸，慢慢沉淀，无言无语，我的故事，你太熟悉，你的存在，你给的爱，剩下了一句话没说，埋藏我们心里，你却没法联系，是否你不在乎？爱是需要忍耐，爱是需要期待，爱就是两个灵魂的寄托。如果没有这安静的角落，这些年我们怎么能度过？爱是没有人握，爱是没法突破，爱你不需要坚强。 街添啊！呢位朋友好耐都冇听佢出嚟主唱添、 啊， 自己当然啊作曲啦、啊，歌名叫不在乎啊，我哋就好难噶、啊，因为啲钱系我哋抌出嚟噶嘛，而家几廿亿几咁样抌出嚟啊！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今日想讲啲行业术语啦，各行各业都得嘅。不过如果你特别有兴趣玩航空业咧，就同我哋今日主题有关咧，都无人欢迎噶吓、啊。好，电话旁边系边个 ？Hello， 林生， 系你好， 你好，系咪都系想答问题啊？ 哦，估嘅， 好啊，我哋想估，冇问题。 好 啦，嗱，呢个咧都系同嗰个即系航空公司嗰啲咧名称有关嘅。 好， 既然头先如此咧，就系即系都系一个名啦。好啦，咁然后咧，另外有啲人就会咁讲嘅，喂，咁你坐边班航班啊？咁样边间航空公司啊？厨差， 边个厨边个差？ 厨师个厨，刀叉个叉，厨差。跟住就哦，厨差都好啊， 厨差系 一个代号嚟嘅， 咁一定有飞香港啦，如果唔会有个广东话嘅代号噶， 冇错，冇错， 厨差系 咁深嘅。 係啦，佢食佢有啲食食字音咁樣嘅。我可以同你講咧，其中一個佢而家 食字音嘅佢就係、 是， 佢 係 將佢係將其中一個英文字咧。就將佢化成一個好形象嘅即係物件，譬如個叉字其實係英文嚟嘅。 我知亦都估到。 係咩啊？係咩英文啊 ？Chore 係嘛 ？No。 啊 Chore。 No。 Fork。 No。No。叉。 係。 叉。 叉燒啩？ 唔係，你英文都會咁樣寫嘅。 叉。 係啊。 X。 哦。係。 但係廚咧就冇辦法估嘅。 哦。咩 X 啊？ 咩 X 航空公司啦。 其实是 咁啊，即系 C X， 唔系唔 一定系净系 C X 嘅，系啦， 唔系个代号。 林生啊，你都可以问下问题噶，我哋咩都会答，总之一定会俾你攞到礼物走为止嘅，放心啦。 系啊， 系唔系香港航空啊？ 系， 哦， 冇错， 因为佢 H X 啊， 系啦，但 系 你 H 系咩啊？ 你试唔试啊？尝试解下点解 H X 系代表厨 厨差，厨差系代表香港航空。 你答啱咗噶啦，不过想睇下你想唔想进阶，你想唔想估下点解咁样嚟嘅音？ 厨房个厨， 我想知啊。 好啊，你想知 咩？你想唔想估下？ 你估唔估到啊 ？H 系厨啊？ 系啊系啊，点解咧？ 因为 H 厨同厨 系啦，冇错 ，H 其实系林生俾到提议我 H 厨 系 H 厨，咁有厨咯， 厨啊嘛。但系咧，佢仲要有我哋香港人一个特色咧。佢话点解咧？嗱，因为港行嘅代码 HX， 咁佢话咧 H 嗰个发音咧相对难啲噶嘛。你唔系咁容易话我答 CX 啊，或者你答咩 A 乜乜咁样咧。咁咧佢话工作嘅时候咧，为咗俾对方听得清楚，可能佢哋要报个代码咧，就话哦 HX 嘅。咁但系啲话咩 X 话 系 HX。 系啦 ，H X， 咁所以就 好似阿天咁样，啱啱 kick 住咗啦。 系啦，所以咧，佢就将嗰个 X 咧就变咗叉， 系啦， 咁咪交叉啊嘛。咁个厨咧就 H 就变咗厨咁样咯。 厨叉， 厨叉，厨叉。佢话咧，甚至乎有人咧就会即系揶揄咧，即系当然系讲笑咧，就话全叉咁样。即系当佢觉得有譬如有啲唔愉快经验咧，佢就会攞呢个嚟笑咁样咯。 系嗰啲 我觉得呢个几难喎，但林生你都答到你几叻喎，真系。 系我其实都系，因为佢哋自己。行内讲嘅咋， 系啊，我哋唔会识噶， 系啊，即系我哋正常冇理由去旅行社买机票嘅时候话，我指定搭厨叉咁样， 系啊，预知我唔搭， 我唔搭预知我要搭厨叉咁样， 系啊，恭喜晒林生，系啊，寄翻礼物俾你啊 ，thank you， 哇，呢个难， 都系用英文咧嘅懒，即系叫懒咗佢，唔使读得咁正统啊，厨叉咁， 系啊， 我以为佢讲紧佢啲个飞机餐唔好食，个厨房好差， 我都觉得正路噶，其实你呢个谂法咧，即系可能又唔想俾人知道，然後就話， 係 啊，又或者可能係咪講業界咧邊一間航空公司佢覺得最唔好食嘅？ 啊，係啦， 跟住就暗揀俾咗個代碼，原來就係豐收航空，哎呀，全差咯，都幾好喎！我哋自己將佢演化啊。好，再聽下個聽眾啦。Hello， 你係邊個？ 猜猜我是誰？ 係啊 ，A Ken， A Cat 係嘛 ？A Cat 啊 ，Hello， 猜猜我是誰 ？Hello， 係你好啊， 你好你好，係 聽到啊 ，A Cat 啊係咪 係啊。 系啊，好 啊，你系咪都系想考我答问题啊？ 是的， 好嚟啊， 好 OK 嗱，咁我哋主要就讲啲航空业俾你听下啦。咁咧你就听到咧，呢一个咧即系机组人员咧，佢就打电话咯，可能佢 call 落去控制塔，又或者打翻去即系总台定边咩都好啦。 机头同机尾都会讲电话联络噶。 系啦，但你听到佢讲，跟住就讲呢一句咯。 哦好， 即系张智霖就准备同阿陈法拉讲呢句咯。有蛇啊！ 有蛇， 有蛇。 有蛇 啊！跟住 系咪 马德钟都听到吓？咪 住先， 系 咪真系会咁样嘅态度讲噶？系咪咁惊噶？ 定系就咁好冷静？ 我哋 唔系噶，唔系噶，真系要惊噶， 真系会惊， 真系要惊噶。 咁阿 Ken 你又谂到咯？ 究竟系大惊细惊就另计啦吓。 紧张地讲有蛇啊！究竟咧，通常如果你话即系会喺个机上面攞个电话嚟讲嘅，就系空中服务员会讲噶啦，可唔可以咁谂？ 应该都系啦。其实佢边个讲都冇乜所谓啊。其实严格嚟讲咧，佢话呢个系地勤专讲多啲嘅。系啦，系啦，但系同嗰个飞机系有关嘅，同个飞机系有关嘅。 有蛇 咯。 我想问，如果系一个外国嘅地勤咧，佢问啫 ，snake 咁 样。 咁就冇啦，冇噶啦，唔讲呢个噶啦。 阿 Cat 有冇问题想问？ 有蛇。 有啊有啊。 好啊，你问啦。 有即系地勤同嗰个上高嗰个飞机啲人。 唔係，佢話同飛啊豪仔話同個飛機嘅一啲事情有關嘅。 譬如咁樣啦，你當兩個地勤喺度傾偈啦，咁樣可能一個就話：喂，做咩我俾埋個大貼士啦，喂，做咩班機唔飛嘅 delay 嘅咁樣？跟住咧另一個地勤就話啦：有蛇啊！哦，蛇都有蛇嘅，係咯，唔知搞咩咁樣。 我想 跟住就要同啲客解釋啦。唔好意思啊，班機咧，我諗你哋又冇得 boarding 住啦，而家因為咧佢梗係唔會同你講有蛇啦，係啦，因為點解啊？哦，因為我聽到你同事話有蛇，係啊，其實有。有蛇嘅意思系 sorry， 系，系咪同啲客人有关噶？ 同客人冇关。 哎呀，我仲开头系估， 同客人冇关， 同佢哋嘅行为有冇关系咧？ 冇关。 即系知道系咩蛇？即系非法入境，即系冇可能。 唔系 人蛇，唔系嗰啲， 唔系。 但系呢个蛇会唔会系又英文译翻嚟噶？ 咩 系？都唔系。 唔系啊，即系可能 嗱好啦，我又再俾啲 tips 你啦。 同啲人迟到嗰啲冇关系。 我又再俾啲 tips 你啦。头先就讲到话咧，佢话点解要 delay 嘅？哎呀有蛇啊嘛，哇都好耐，都好多次咯。然后就话旧啊嘛，又冇新嘅。 四个字。 佢冇咁复杂噶，我唔知有冇四个字噶。 我 估你讲咩啦，系啦系啦。 咁阿片，你如果你估到嘅话，你俾多啲 tips 阿 Cat 估下。 系啊，因为你谂下有啲咩情况嗰啲先至飞唔到啊。 系啦，而且佢仲会答我，佢话点解有蛇嘅？旧啊嘛，又唔换啲新嘅。 系啊， 所以咪好容易就有蛇咯。哎呀，咁唔知要几耐先搞得掂咧？我谂啊，起码都要 搵翻只蛇翻嚟先， 半个钟啦。系啦，佢仲会加句嘅。吓？ 机件问题 系冇错， 机件失灵嗰啲 件故障， 机件故障系啊，所以咪四个字咯。 系啊，不过我唔知点解有蛇，可能系咪真系因为即系等于我哋电脑咧程式错误咧，就话有 bug， 就有臭虫咁样。咁究竟系咪佢哋飞机里边啲机件有问题咧，就变咗都系有条蛇？ 即系有条蛇出现，你都要处理噶嘛？处理得唔系咁快手噶嘛？ 可能系咁嘅意思啊！真系 好，恭喜晒阿 Cat， 你答得好好啊，犀利犀利啊！ 好，拜拜。系啊，呢个就系有蛇，就啲地勤佢哋就会倾啦。我其实唔知空中服务员会唔会讲嘅，不过可能都轮唔到佢哋啦。因为如果机件有故障，就唔会飞啦。 空中服务员都会讲噶，即系 佢哋都要知啊嘛。 点解仲唔起飞嘅？点解 delay 嘅？可能嗰啲大啲嗰啲空姐 先 check 到， 系 senior 嗰啲咧就话哦有蛇啊， 即 系 郭美 仪 嗰啲 系啦，郭美仪啊， 但系即系 话 咁啊，但系问题如果佢俾啲客听到呢个术语， 佢咪唔知佢讲咩咯？ 咩人哋都惊蛇啊嘛，咁你起码 我相信就唔会俾人唔会讲出嚟嘅，对客唔会嘅。OK， 好。 咁如果系嘅话，你听到你个客，你会即刻个咩有蛇，咁佢都会解释翻俾你知嘅。 哦，系啦，有蛇就自然香啦，好，再听下位听众，Wing Wing 系嘛？ 唔系，系 你叫 Win Win 啊 ？Win Win， 系。 Hello Win Win， 点啊？你系咪想答问题啊？ 系啊，我想答问题。 你想答问题？你想要个深啲定系？ 深啲啊，深啲啊，我哋帮你啊，好唔好？ 冇钱啲， 唔系啊！ 你问深啲定浅啲，实答浅啲噶。 哦，好啦，咁你想我哋帮你多啲定系帮你少啲啊？ 梗系帮你多啲啦，系咪？好啊， 你多啲啊，咁样咧，等我睇下先。 好嗱，我哋今日咧就讲一啲关于航空业界嘅术语啊，吓。 系啊，因为 就嚟挑战下啦，应该听埋呢个电话嘅啫。我哋 呢个咧，呢个其实都我觉得都易噶。嗰阵时我 friend 做地勤咧，我成日都听佢讲嘅，我估都会估到七七八八。 好，你试 下。系啦，佢又会咁样讲咯。喂，阿田啊，你今日 点啊，豪仔？ 做咩咁得闲啫？佢就话：，冇啊，啱啱斩咗个客啊，斩咗个客， 死咯！我冇即刻谂到， 系啊， 斩咗个客， 系啊，跟住佢就话：，哎呀， 就斩客，斩少我又话啫， 斩咗个客啊！所以而家 究竟系咩意思咧 ？Win Win 试下啦， 应该唔好用得闲。你当我唔好讲过，总之就话佢今日斩咗个客，跟住咧佢哋仲会互相讲咧，就话：，唉，你斩咗几多个？我斩咗五个啊，阴公，斩咗五个客啊。 咁啊 ，Win Win， 你可以试下问问题，或者可以试下答啊吓。 然后佢就会加一句，我俾个 tips 你，就系话：，唉，啲人咧真系冇嗰啲乜时间观念嘅。 嗯， 啲人真系冇时间观念嘅。 即系啲客迟到咗， 跟住咧 上机， 跟住咧。 系咪？ 唔系全部，你系好接近啦。呢个方向 系 好正确嘅。 答咗头一半啦，咁佢。 答咗头一半， 系 啦。但系个结局就唔系咁添。 迟到咗，咁跟住咧系点啊？ 啊，唔可以叫迟，系啊，系迟到咗啦，迟到咗啦。但系其实佢系佢要去到斩客喎嗱。 系你俾佢答下。 你试下，你试下。 迟到咗，跟住佢要下一班机。 佢要去下一班机。 同机都有关系， 同机有关， 但系就唔系下一班系咪？ 其实我觉得都俾到你有七成都啱噶啦，七成都啱噶啦。 斩客， 斩客嗱，因为咧，首先佢讲啱咗，同个客有关啦，同登机乘客有关啦，同迟到有关啦。但系佢如果仔细啲咧，佢系咁讲嘅，一个客人佢已经 check in 咗啦， 系 佢入埋去嗰、那个即系飞机大堂啊，可能过晒行李啦，但系佢最尾。冇出現喺登機閘口嘅客人， 哦、 去到最尾喂 final call 咯 ，up 咗十幾廿次咯。 佢都仲喺嗰啲 duty free 度 shop 緊停。 你又唔知佢去咗邊處喎？咁去到過曬咧，即係可能成架機咧已經真係要飛啦。但係呢個人咧，佢冇出現過，但係佢唔同嗰啲咧冇 check in 咧，你咪當佢即係一個 no show 就算啦。佢話原來呢一啲咧，佢哋英文咧就更加清晰啲，就叫做 offload 咧。佢本來上咗所謂上咗資料噶啦。upload 咗上去啦，而家佢将佢 off 翻，话俾可能航空局听话，呢个人冇出现过。 尤其是 佢入咗嚟，但系佢冇出现过咁样。 佢哋危险嘅地方系乜嘢咧？就是、因为佢哋嘅行李，可能机舱嘅行李已经喺飞机上面，但系咧嗰个人咧就冇上到机， 冇错。 所以咧机组人员咧就会担心死啦，嗰个行李入边会唔会有啲危险品咧？变咗咧就要 off 翻咧，就系嗰啲所有嘅行李。落翻嚟唔可以喺架飛機入邊，仲、 啊、 花咗好多時間。咁原來佢哋就叫做 斬 客啦， 係啊，邊邊 都好近 㗎 啦。 誒、啊， 紀念品送翻俾你啊 ，thank you， 拜拜。 係啊， 嗰陣時我聽我 friend 咧，佢做地勤嘅時候咧，佢仲會遇到有時機之分㗎。 即 係咩？佢成日都會講咧，佢話早啲斬咗個客佢啦，佢累到而家咁樣啦。即係我又唔係好了解佢中間嗰個原因，唔知係咪因為咧，如果你越遲做呢個動作， 你就會罰錢啊嘛話。 可能係，即係你一路都唔 off。捞佢咧，咁于是乎班机可能就处理唔到嗰啲咩行李啊，嗰啲 影响越大咯，就是、你会越嚟越迟咯。如果你早啲决定嘅话，咁你早啲攞走晒啲行李嘅话，咁你咪唔使成个班机 delay 咯。 好啦，我最尾一个听众咯，你系边个？阿兴， 哦，喂，系啊 ，hello， 阿兴你好， Hello, 你好， 系啊，系咪都想答问题啊？ 我想出问题。 哎、好啊，等你好耐啦，交俾你。 吓，即系你哋头先咪讲银行嗰啲嘅， 系系。 咁我而家呢个系老虎， 老虎，老虎 咪 咩咯？ 系 咪啊？诶、 欸，系、哦，咦，你哋知噶？ 唔系啊，佢而家个北头系老虎嚟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啊？ 通常系老虎咩？唔系噶， 老虎唔系嗰个咩？ 因为有一个 airline 系一个 budget airline 叫做 Tiger Airline， 系咪嗰个啊？ 唔系 Tiger 咯， 哦， 你 哦 ，Thai Airline。 唔系，你哋唔系答中咗咯，第一个。 我哋话老虎啊嘛， 咪老虎咯。 我哋以为嗰个廉价航空添，唔系啊？ 诶，唔系廉价航空。 哎，我哋估错咗啊！原来 老虎，我哋未估中。 我哋未估中啊！老虎， 你哋第一个头先唔系就系讲咗嗰个咩 ？Tiger 咯 ，Tiger 咯。 哦，唔系。 哦，我哋错噶，原来。 咁系咪我头先讲 系欧洲航空嚟嘅？ 欧洲嘅航空叫老虎啊，个名叫做 老虎。 系啦， 老虎 叫中，我哋中文老虎。 欧洲， 我用英文 Tiger 呢个方向去谂啱唔啱啊？ 佢都系有。其实似厨差咁样嘅 谂 法 咯，即系佢可能 系咪啊？有冇 F？ 系咪咩话？ 但系我哋要开股啦，要靠你啦，我哋要够钟啦，你嚟，请你揭晓啊！咩话？ 德国汉莎 Lufthansa。 O K， 哇，呢个真系我哋其实估唔到噶，哦。 我就因為個英文音，因為個音比較長嘅四個音嘅時候咧，就攞頭攞尾，就成為咗老虎，就成佢嘅代號啦。 喂，多謝你啊！其實我哋估唔中嘅，下次再玩過，下次再玩過，聽日再見， 拜拜。